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2024年第一次开咪，早晨早晨，新年快乐，我是小张张。 新年快乐 ,2024, 希望大家继续风骚快活，我是小欣欣。 2024, 祝大家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我回归啦，我是小洋洋。马老师想介绍完，我有 IQ 提考大家。 好靓。 好，我是新人强，正气强，不贪小便宜。作奸犯科， 即系今日 好窒， 唔系净系今日。 惊啊惊啊惊啊！我 唔系啊，惊啊惊啊！做咩 窒？ 做咩 窒？系啦，重新做人，交俾你。 听住先，听住先。好嗱，今日新年啊嘛，2024年嘅第一日咧，咁一条 IQ 题考大家，就系大家正常人啊。大家都最中意咩花呢？ 烟花 flower 咧，嗱，虽然琴晚有烟花，虽然好靓，但系呢个唔系答案。有啲花系比烟花更加好嘅。 迎春花， 有钱花。 哇，马老师好靓啊！冇错啦，2024年新年，希望个个都有钱花。 呢啲叫 IQ 题啊！点 解咁醒啊，马老师？ 你 改 个字先。 冇 嘅，好正啊！ 冇见咗两个星期醒咗喎， 你可以话啦，系你得。 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节目放公众假期，正啊， 正啊。 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缓至清嘅东风，嚟及高地间都吹强风啊！呢个风势比较大。本周中午期早晚清凉，保重身体。今日系第一日，同大家一齐迎接2024 简直眼前一亮啊！见到马老师咧戴咗个咧粗框黑眼镜， 唔止啦， 仲红运多眉 啊！你直接讲啦，你嗰啲咪新嘅？ 嗱，因为咧我最近咧即系去旧迎新啦，发觉好多旧嘢咧。嗯其實都是新嘢嚟嘅，對我嚟講， 因為你冇用過啊嘛，買 咗幾年，有個啡色嘅袋，真係終於忍唔住抌咗啦。 嚇，冇用過啊？ 係啊，因為甩皮， 用咗幾次啦， 幾次啊爆皮。 同埋我諗佢每次用都係。用啦，系逼自己用啦，系咪嗰啲心情啊？我嗰次话买咗，唔系好中意，唔好啦，用啦佢咁。 同埋因为个袋好似好斯文咁样，斜咩啊？ 唔系 OK 啊 ，Messenger 嗰啲袋啊嘛。 咁啊，觉得系算啦，啊真系烂晒，咁啊算啦，抌咗佢啦。最近又抄翻一个水晶嗰啲盒啦，即系奥地利嗰个牌子啦，佢里面有个黑色嘅海绵嘅，一笃。碎晒， 会噶，系啊， 碎晒， 粉碎噶嘛， 系啊， 又系冇乜点用过， 系啊， 同埋已经有， 佢唔系嗰啲精品嚟嘅啫，谂住即系 送俾人， 冇， 转送俾人， 冇， 你冇，未开，嗰日开 party 都有你啲嘢喺度，流入个世界度啦，你知咩？系啊， 哦，几 好啊，我自己唔用可以转送俾人， 唔系嗱，其实嘅， 如果最紧有冇用过先，用过啊，唔好转送俾人。 如果嗰样嘢仲用得，冇乜所谓，其实冇乜所谓，仲用得吓，即系人哋唔会觉得系一个哇，一笃烂晒啊，或者系旧，最好系咁咯。 咁你个水晶冇事噶嘛？ 水晶冇事， 系咯，咁你用另外啲盒爆咯。系咪？ 系 啊，用另外啲盒包，然之后跟住送俾人咯。 哦，咁唔得。 水晶 OK 噶，咁你攞出嚟咯，自己用咯。 咁摆设嚟噶咋？ 你讲紧嘅只不过系咩啫嘛？佢嗰个包装啊嘛，个包装用晒啊嘛，咁你咪攞个水晶出嚟咯。 好 嘅，系啊，用咗佢咯。 系啊，咁于是咧，今日就要全身由头到脚， 系 撩撩撩碌， 撩 撩碌， 撩撩佢。 系咪撩衣啊嘛？系咪？你个耳都应该系啦， 撩下佢 系嘛？你个耳仔都 咁，你唔介绍埋你个红运当眉咩？ 系啊， 所以红运当眉 O K， 红运当眉啊， 马 可眉噶， 闪闪发红 啊， 冇错， 佢依家系宝色嚟噶， 新一年一定啊！ 喂，听讲你远游翻嚟， 系啊，你都应该要开 心啦！远游翻嚟好开心啊！因为都有好多听众咧喺我个社交平台度又留言啊，又话啊啲相影得好靓咁， 系好靓啊！你啲相系好靓， 系因为讲下先，就系因为圣诞节嗰排啦，就离开咗香港，大概十日到嘅行程啦，就去咗东欧，咁亦都系细佬第一次去欧洲噶咁样，我好开心啊！即系我觉得我十日之内咧去咗三个国家嘅，咁就东欧我讲下先，因为好难讲啊啲名，我系未去之前咧，我系未听过呢啲国家嘅，有呢个塞尔维亚啦，有波斯尼亚。与克塞哥维纳 呢个最难 系啦，呢个最难讲嘅 Bosnia and Herzegovina 之后，同埋有个就 Montenegro， 即系黑山共和国。咁佢哋大家都喺东欧嘅即系附近嘅国家啦，所以我哋一去咧就三个国家一齐走匀晒。咁亦都系呢一个唔系一个普通嘅旅行去玩嘅， 因为一带一路 系一带一路去认识。即係目的係去認識一帶一路嘅一啲合作嘅國家，咁亦都去認識好多，即係譬如中國嘅一啲合作嘅一啲政治啊、經貿啊，或者即係嗰啲日咩風情啊，當地嘅風土人情嘅一啲事啦， 係 啦，因為 我啲著咧係啊，著咧緊啊， 心如止水，心如唔係風情， 我都話佢個風土有啲嘢啊， 一諗到日本咧就好衰 㗎啦。你其實去咗咩地方啊？ 係 啦， 我哋都懷疑 啊，風土人情。 其实你真系有冇去东欧先？你又挡 不住的风情， 定你去咗东景街咋？ 咁艳红嘅阿小妹， 你去咗东景街就就 情啊！同埋咧，即系除咗旅行入面好实在之外咧，亦都另外一个开心嘅地方就系，因为我好中意接触人嘅。咁成团入边咧都有二十多个嘅青年人啦。咁识咗好多朋友仔啦，同埋咧我自己觉得系最俾我最。最喜欢的事呢，我可以在即是东欧里面做到的，我在香港或者亚洲国家应该做不到的，就是什么呢？ 随身 我可以周不是我可以周街怪怪是什么呢？我可以周街 不 是我可以周街还臭抽抽就抽抽同人打招呼，而人家是很热烈热情的， 即是不识的，随便向一个人说 抽抽 抽，咁样， 你改个 尊重，尊重都睇下， 改唔睇下，佢改 唔好，我抽，抽抽，唔系我真系想讲，因为咧，东欧嘅人俾我嘅感觉咧好热情， 其实系， 同埋真系普通一个佢坐喺条即系街边企坐喺条 bench 上面，我真系走过去同你倾偈啦，佢哋都会好热烈咁样去。 即係有同我有反 應。同埋你同佢打招呼嘅話，佢係會同你打翻招呼。 打翻招呼㗎， 你喺香港你有時唔會㗎嘛。 係唔會，你同埋覺得你咪傻㗎？ 你同某啲人 冇 得 學講嘢啊！ 佢同佢講早晨，佢都唔睬你。 係啦，無論都係小朋友啦、老年人啦。乜夫妻啦，男女朋友啦，你只要同佢讲嘢咧，佢都系会应你嘅，同埋佢都会问你咧 ，Where are you from？ 咁、你一讲话 I'm Chinese 咧，佢哋系好兴奋嘅，因为头先都讲咗啦，其实喺中国呢、這个国家啦，喺当地咧、其实有好多嘅融资啦、基建啦、 系啊， 投资起大桥啦、起公路啦、起铁路啦，咁所以对于当地嘅人民都帮助好多，亦都喺呢个 trip 入面系感受得到嘅。 即系其实你系大使嚟噶啦 ，ambassador。 系啦，我啲团友都叫我做 ambassador 咁嘅，因为我系个个即系周街嘅人都会走去撩佢哋噶。 系咯，因为你交际花， 人都撩到啊，狗你都可以玩一日噶，系我话系啊，真系可以。同埋多一个小朋友，小朋友系好靓仔同好靓女， 系 好可 爱， 啲轮廓好深啊。但系咧。我有問過佢哋嘅，即係譬如我問啲，即係我哋都係喺當地嘅大學生度交流啦。我話其實有冇人話你哋，即係呢個係導遊講噶，導遊話東歐嘅女仔咧，基本上普遍係比男仔係靚啲噶。係啊，佢話佢哋都唔知點解，可能係啲氣候，但係大家都喺嗰個地方生活啊。佢話女仔係比男仔係更加靚、更加標誌嘅。咁我都係就住阿導遊講嘅呢句説話，我走去問啲東歐嘅大學生，啲女同阿大學生，我話你覺唔覺得你哋係好靚噶？佢話嚇我哋唔覺噶，但即係抽一個求其抽一個咧，都好靚。係，但係佢哋唔覺嘅。 但係當佢哋個個都靚嘅時候，佢就唔覺得啦。 男仔咧， 男仔就 你作為一個即係第三者，係咪 就可能即係？同其他國家一樣啦，即係都會有靚同埋有唔靚嘅人嘅。 但女仔， 女仔就真 係 平均值係我諗係真係高噶，唔止係顏值高啊，個人都身生得好高啊， 係身材咧， 身材又好好啦，真係，即係我都不畏忌啊，因為真係高， 因為真係真係 好靚啊， 係啊，咁你有冇咩啊？ 有冇咩啊？ 識到朋友仔 啦，好多啦，又會係咁影相啦，係啊，咁之後有一樣想講啊，唔記得咗。 係，你有冇介紹啲團友聽風騷快活人啊？你有冇 想講呢一樣嘢？部分嘅團友都有話過，即係譬如阿導遊咧，好得意啊！阿導遊叫阿豪啊，豪大佬啊，佢成日話咧，佢有兩個夢想嘅。第一個夢想係做導遊，咁 which 佢做到啦。第二個夢想佢話佢由細到大係想做 DJ， 佢成日咧個旅遊巴上面講完之後話點啊？我頭先講得 O 唔 OK 啊？ 問你 係啊？問我心諗你冇問我啦，我都係新人嚟㗎，你仲好講得好過我咁樣。咁之後佢就話：我話有機會，如果即係需要。導遊的分享，我話都邀請你上嚟同大家見下面。 佢係東歐嘅，大東歐嘅。 佢都係我諗世界各地遠團 都有嘅。 咁同埋佢都話好成日都聽風騷快活人都想同三位前輩問候一下。 佢梗係咁講啦， 唔係真係佢真係有聽風騷快活人，佢真係 有冇考慮嘅？ 唔 係 咯，你話俾佢聽，其實四個人啊嘛。 咁我又冇咁樣，咁人哋咁講我都會信嘅嘛，係咪先？咁之後有一位團友就好搞笑嘅，佢話原來你就係小羊羊啦。我話嚇係啊，佢話因為我介紹嘅時候，我又嗱我真係做得好好噶，男仔嚟嘅，讀緊書嘅大學生，我介紹。自己嘅時候，我話我係演員同埋 DJ， 我話咧而家都係做緊風騷快活人嘅，大家請留意我哋十點至一點嘅風騷快活人。之後咧，大家就已經認得我呢一個身份咧，就入咗路。即係有一日行下街嘅時候，佢走埋嚟話：其實原來你就係小羊羊，我一直都唔知道原來小羊羊把聲係。你嘅咁嘅樣啊，咁佢話我比真，即係我佢話啦，即係完咗團之後咧，佢話其實你真人係比喺個麥入邊係更加有趣同埋幽默咁。咁我心諗，梗係啦，有好多話題我哋都唔喺麥度討論噶嘛，咁樣咯。 你講咋？ 我哋冇㗎。係 啊，咁我咁唔可以㗎嘛。 我哋全部嘢都可以擺上台 面講。 咁樣咯。 新年，OK， 唔好留 意。咁樣成件事都好開心啦，同埋喺我嘅即係個人成。長嚟講都係一個開拓眼界嘅一環咯， 永遠咧你去旅行去一啲新嘅地方咧，你都一定會 好多衝擊啊，好多刺激啊，視覺啦，風土人情啦， 唔係風情係風土人情， 好多刺激， 簡稱風情， 真係 擋 不住啲風情啊，真 萬種風情。 系咯， 你好啦，系啊，翻嚟已经成个人 喂，同埋都系又要讲下嘅，真系，所以我已经第二次讲啦。啊，李丽蕊前辈，你送俾我副眼镜真系好好用啊，因为你知我去旅行，我唔会化妆，唔会整头，我头都唔整啊，真系有时唔够瞓咧。 戴个眼镜， 加翻嗰块粉红色， 有晒自信， 下次即刻成个人哇哦，丰收啊，大阔人啊， 系啊，因为望出嚟所有嘅嘢嘅话都系粉红色嘅， 粉红色嘅。今日翻到嚟咧，我又有收到新礼物啦，就系丽嘢前辈同埋有识拣俾我嘅呢个，我都唔识讲系一件 marble green， 系 啦， 翡翠绿， 冇错。 一件 T 恤而家好 warm 啊，唔系 T 恤 jacket， 新年快乐， 系啊，大家都新年快乐，开心心， 耶， 一齐丰收快活人 ，Welcome home。 晚上不知道大家點樣過啦，咁小羊羊咧就啱翻香港啦，咁啊，琴日我就喺呢一個自己居住嗰個附近咧，就因為我屋企人生日，咁喺嗰度訂咗台食飯啦。但感覺上咧，其實除咗我諗琴日最多人就係兩岸啦，睇煙花嘅人群之外咧，其實好多其他區域咧比較偏靜嘅，即係你街上面你覺得冇乜人啦，冇乜車啦， 因為衝曬尖沙咀地方。 咁雖然我又冇去到咧，但係都感受到嘅，因為耐唔耐收到啲信息就話尖沙咀停車場經常爆滿，尖沙咀人流而家好多，大家唔好再去咁。 其实我昨天回来呢，我第一件事呢将啲行李摆返屋企之后呢，我就即刻冲咗出去尖沙咀，因为有啲嘢要买。 我諗人流真係 咁，但我已经同自己讲㗎啦，我即刻我係六点零钟出到去，我同自己讲我盡快买完三十分钟好走，因为去到即係一落地铁站啊，好多人啦，即係去到广东道呢转咗个咩呀，行人專用區， 係、嗯、啊，一早講咗噶啦， 即係好多遊客啦，喺企條街度影相啦，又封曬路啦，又真係 one way 行啦，唔可以行翻轉頭啦， 流水式控制 係啦。但雖然好熱鬧，但我真係覺得好逼啊！我真係好耐未試過 count down 出街啊！ 咁咪好咯， 氣氛嚟㗎，係 啊，係一件好事嚟㗎， 係啊。 我印象之中咧，就係彌敦道去由佐敦之前嗰。近尖沙咀嗰邊嘅彌敦道封曬咧， 廣東道你講緊廣東道前，彌敦道嗰邊 係啊，好開心喎， 好開心， 即係個個喺度叫啊，吹啲 氣氛就係咁噶啦，即 係 都 係 你年宵市場，我好記得未入到去，你已經未，即係你係要排隊入去嘅，你唔係就咁入到去。 但係你 enjoy 咧，過時過節同人逼，真係 睇咩年紀。 我以前都有會嘅，會嘅，會嘅。又或者你會用唔同嘅方法同唔同嘅人喺嗰啲地方度，你真係要現場，你先至睇到啲煙花並拎過嚟咧，係兩回事嚟嘅。同埋你喺屋企睇，當然你喺屋企睇嘅話都係會好開心咁樣。 同埋琴日嘅煙花應該係咁耐以嚟係咪最？ 冇错， 崇拜嘅一次我睇新闻， 系嘅，因为嘅就系佢嘅等数就比较多，咁所以嘅就睇到嘅地方系会比较多咁咯，所以我谂系开心嘅。我觉得其实尤其是系新年系应该要爆烟花嘅，世界各地其实都有噶， 系啊，喺呢度倒数啊， 倒数嘛，系啊，唔同嘅地方都会有放烟花嘅， 正啊， 好开心啊！ 今年2024年大家更精彩， 冇错，更加 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反诈骗协调中心下的骗案预警计划，听日起新增以短信方式联络潜在受害人，适时发出警示和建议。协调中心按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的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进行登记。已登記的短信發送人名稱為井 ADCC18222， 有關短信旨在發出警示以及提供查核及求助方法，不會有任何的超連結。新一年多項公共服務費用調整，兩間電力公司元旦日起減電費，港燈按年下調 16%， 中電就減 7.4%， 但由於資本投資及成本上漲，港燈及中電明年分別平均上調基本電費 4.4% 及 3.1%， 但因應國際燃料價格近期回落，令到平均淨電價出現減幅。房委会辖下停车场收费元旦起加价，私家车和轻型货车露天及有盖泊车位的月租收费分别上调120及140元，大型巴士露天及有盖泊车位月租收费分别上调160及180元，电单车露天及有盖泊车位月租收费则分别上调30及40元。垃圾徵費就會在4月1日實施，分為兩種模式，包括按袋或者按標籤收費，以及為按垃圾重量徵收入閘費。指定袋分九種大小，容量介乎3公升至100公升，每個袋售價3毫至11元不等。指定標籤或一收費每個11元。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互致賀信，祝賀兩國建交45周年。另外，習近平又和北韓領袖金正恩為紀念中朝建交75周年互致賀電。朝鮮中央廣播電台報導，金正恩表示，在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及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下，朝中親善之年符合按時代要求，將傳統親善合作關係進一步昇華發展的兩國人民共同期待及願望。他說，朝中將更緊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領域交流往來及鞏固合作，為守護地區與世界和平進一步攜手展開鬥爭。習近平表示，中朝雙方不斷發展推動雙邊關係，守護兩國共同利益與地區和平穩定。中國黨與政治始終一貫站在戰略及長期角度看待中朝關係，捍衛並鞏固發展傳統中朝親善合作，是雙方堅定不移的方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九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嘅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系同上一段悲哀嘅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嘅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嘅心会唔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一月一号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今日一样我哋嘅环节，包括一阵间会有估估下 学估啊嘛， 今日学咩咧？ 好期待， 好紧张哦！ 今日系同大家 related 嘅啦， 咩 related 啊？ 夜市同埋宵夜 哦， 中国古代嘅夜市到底卖咩？ 中国有夜市， 点解唔讲元旦啊？ 有啊。同埋你個皇帝想肚餓想食宵夜會點咧？ 食雲吞麵，偷走出去咯，偷走出去咯，或者叫小太監煮， 係咯，叫阿柱嚟煮咯。 唔係啊，佢叫外賣啊。 皇帝死， 係啊 ，delivery，delivery， 想講 delivery， 係啊， 夜餐吧。 阿小楊，如果夜市香港最傳統或者最大家記得嘅叫大笪地咧，我諗你從來冇 去過，應該 係咪啊？ 知冇 啊？但係廟街呢排可以去啊，我覺得。 係啊，夜市真係幾開心㗎。係 咪要 revive 個廟街啊？嘛，聽講 係啊，多咗好多朋友都會專登會過到去嗰度食嘢。 你去過廟街未啊？ 有冇去過？ 廟街有去過，但係嗰陣時去都唔係特別旺嘅，係啦。 我細個好怕去廟街，好似啲 好雜咁樣 係 嘛？ 点解啊？ 啱你咯。 点解啊？唔系，原谅佢，佢今日改过自身，所以佢开始觉得嗰啲地方系唔应该去。 今日先开始觉得唔应该， 今日先觉得唔去。 细个觉得好开心， 系啊。 而家觉得唔 啱，有好多古董卖啊，好多占卜啊。 你又惊，但系你会去噶嘛？我知你讲紧乜嘢，因为佢会卖啲好奇怪嘅嘢噶嘛，即系咩嚟噶？会震嘢咁嗰啲啊嘛。 系啊，好多古灵精怪。 即系我讲出嚟嗰啲公仔啊，个头会咁样震嗰啲啊。你唔好谂多咗吓。 但系 我咪讲嗰啲公仔咯。 所謂古靈精怪，咪就係吸引遊客嘅地方咯。即係有時你去外國，你都中意行啲古靈精怪嘅地方㗎，係咪？ 其實好有文化氣息嘅嗰條街。係 啊， 唔係係兩個字，獵奇。 係， 你每一個地方都一定要有啲咁嘅地方嘅，就叫你唔好去，你就最想去。 係 啊， 就係 夜晚去嘅。 你去咁多地方，有冇啲咩比較深印象嘅獵奇式嘅嘢見過？我嗰陣時咧喺呢個英國 Covent Garden 咧，我到而家我都好深印象。 Covent Garden 點會獵奇啊？ 因為係啊， 獵到啲咩 乜嘢？唔係啊，佢有一個鋪頭，咪有唔係 唔 係鋪頭嚟？ 鹽啊！ 咁咪隔篱里边有好多嗰啲跳蚤市场咁啊，嗰啲 flea market 噶嘛，系啦，我有一档嗰日我企咗喺度，如果佢有人咧，嗱佢真系好奇怪，有行咗去，即系冇咗佢嗰个叫做看铺嗰个人，咁咧我望住一盒嘅好缩细嘅人头，但系佢好逼真，我谂冇理由系真嘅，但系佢个手工真系做得好靓， 系用咩材料啫？啲字黏土 唔知啊，佢吸住晒噶，即系搵人吸住晒，咁 你嗌啊佢哋嘛 ，hello。 Hello， 就是、蟹。 當然你可以話買嚟做乜嘢啲嘢，但係有時候有啲嘢你就唔會諗佢用處，你純粹覺得啊好得意喎咁咯。你有冇即係得比較得意啲嘅見過嘅獵奇？ 哦，即係你覺得 Coven Garden 嗰次就係獵奇係咪？其實都係啊。我 Coven Garden 咁多次我都冇見過呢啲嘢，你通常只會喺下面嗰度去睇下人哋去做啲街頭表演啊。 我都有睇。 係啦 ，Coven Garden 你飲下茶啊咁樣咯，係咯。 你係咪去咗嗰度嚟 結界啊？結 界啊！ 我冇見過呢啲咁樣 嘅人頭仔喺度， 好奇怪。我自己又覺得我去親旅行，我中意行咩咧？行嗰啲步行街，即係類似香港嘅女人街。咁、但係譬如 即係地下街， 係啦。譬如我之前去青馬有啲night market 啊， 哇，嗰啲好啊。 weekend 佢就係主要係 weekend 先開嘅 market。咁譬如啱啱先去東歐，又會有啲商業旅行式嘅，俾你買手信嘅一啲街啦、我覺得嗰啲街咧係可以反映出當地嗰啲人中意嘅嘢，或者佢哋嘅一啲手工藝嘅嘢，因為譬如今次去東歐咧，佢有個好搞笑噶，有個好似好大個湯羹咁嘅藝術品，即係個瓷羹嚟噶，你可以畢嘢嚟飲嘅，但係佢真係好大個。但係咧， 泰國都有啦，嗰啲木 個個鋪頭都有， 一羹就得啦， 一羹不曬，一羹不曬， 一羹就可以不曬，好大個。但係我成日都阿伯談，你個瓷羹咁大個嚟做乜嘢咧？係估唔到啊！所以其實係去呢啲步行街啊，或者呢啲買手信嘅地方，你就會反映到當地人民嘅風土人情係點樣。 但係嗰個木羹點解你唔問清楚咁解？佢會成日都要買呢個木羹咧？會唔會係嗰啲嘅就係木嘅 crown？ 佢又唔係唔係喎？佢啲係咪叫咩 木刻嘅嘢啊？ 亞加力膠做嘅， 亞加力膠 係啊，木啊， 膠羹嚟㗎，膠羹嚟㗎。但係膠羹上面佢係會用一啲彩繪咁樣畫啲嘢上去。 哦，其實有佢自己啲國家 嘅 特色。 國家特色係，因為佢講到咧，某啲國家咧可能只係土耳其嘅一啲殖民地咧，好有土耳其嘅一啲特色。 有中東嘅色彩。 但如果你講木羹木叉，以前我哋唔係買嚟真係用㗎，係掛牆嘅裝飾㗎咋，冇人真係我嚟吉嘢食嘅咁大個叉。係 啦， 係嘛？ 好搞笑， 好搞笑 喎！ 咁你有冇去啊？你獵奇你一定有啦。 你喺边度猎啊？你譬如东莞猎到啲咩啊？ 讲嚟听下。 啲番茄啊啲系嘛？ 虽然你已经改过自身，但系 攞啲旧嘅历史嚟讲啊，攞啲黑材料听。 俾五分钟嚟，快啲啊！讲翻你自己以前啲嘢，我好想听。 边方面？ 方方面面。 总之你见到 你做过啲咩？ 你就讲得啦。 马老师话头先有乜嘢都识得街噶，马老师 系喎， 我讲过嘅， 讲噶。 地下嗰啲就唔好讲啦。 OK， 系啊， 我讲翻。我去东莞工作嘅嘢啊！你去过东莞咩啊？ 有去过，但系你应该你比我嘅旗更加猎嘅。 咪系咯， 你接触个面唔同嘅。 咪系咯， 你个旗系咩旗啊？ 女旗， 一支旗嗰旗。 女旗，你嗰啲系女旗咧，定系？ 我都试过，即系夜晚咧，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周围走。 点解啊？就係最中意出夜晚出嚟走， 點解唔好出嚟走先得㗎？ 有 係人哋有危險定你有危險啊？ 煲 喺邊啲地方出嚟走啊？咩地方？ 即係大街小巷冇乜所謂， 大街小巷咁做。 但係咧，如果你轉入啲巷仔，就真係要小心。 巷仔不嬲都唔應該出嚟走㗎啦， 唔應該啊？ 點啊？葉問其詞啊， 打劫 啊！ 因為啲人係中意要小便。 我有噶，系啊，有啲地方有噶。 誒，東莞我未見過。 日本都有啦， 日本有， 佢哋就文化嚟噶，佢唔使大街小巷， 佢哋就會喺側邊嗰度，係啦，便利噶。 咁 便啫 ，sorry， 冇力。 咁點啫？ 咁咪行下咯。 啊，見到咩啫？ 觀光下咯。 係有咩睇？有咩睇？ 咁啊，跟住有個朋友啊， 聊你講嘢。 前面有个非法铺喎，入去剪头发好唔好啊？我拉住佢。 嗰啲小朋友都去过。 你成日喺嗰度剪头发？ 去过啦，佢入错咗，你记唔记得啊？ 非法铺咩啊？ 咩啊？入错，我唔知。你讲，你讲多啲。我唔知，我唔知讲啲咩。 唔 系，你讲，你讲咩咩非法铺？ 你话去帮你系咪？系咪洗头啊？ 按摩，按摩咪沙池， 按摩系啦，按摩嘛。 唔系非法铺， 你系咪 讲嗰啲啊？ 但系佢哋有啲系包装成好似非法铺咁噶。 系啊，你入去先，你知噶啦，啲灯系粉红色噶嘛。 系啊， 同埋咧 睇唔到嚟剪噶。 楼你见到入去冇人嘅，但系其实嗰度唔系真系营业嘅。 系 佢再有同楼梯咁样上。 唔系佢系营业嘅， 系 佢营业。 唔系佢去嗰只唔同 ，Michael 去开嗰只嘅就系。 即系咪 各 村都有唔同嘅风土人情？ 有唔同嘅风土人情，有万种风情。 佢消费物。 我咧就制止 我係有一次誤打誤撞，係我入錯咗， 入錯咗你咁大個人點會入？ 你入錯咗啲乜嘢？ 好多年前咧，我嗰陣時仲係一個即係傻更更嘅少年， 怕走仔啊嘛！ 我又冇嘢做嘅，嗰次係咁樣嘅。我記得我唔知係中五、中六咁上下啦。本來約咗幾個朋友去 香港。 台灣地區，我本嚟約咗幾個朋友去嘅，咁就有飛，我飛咗 個， 我飛咗過去先，點知咧佢一個二個甩我底啊！突然之間，我哋咧唔嚟啦，都係嚇咁我點啊？咁啊有時一個人咪自己係自己玩咯，咁就行過一條嗰啲叫熱鬧街，咁啊見到咧巷仔嗰度有間髮型屋飛入鋪啦，即係你點叫都好啦，咁啊又不如嚇剪個， 好玩嘅， 咁無啦啦要行去小巷度剪頭髮咧 ，Michael 大佬中意啫喎， 唔係專登唔係專登入小巷啊！咁你咪沿住條街行，你因為你係個你係遊客，咩人你冇方向感噶嘛？ 遊客唔會剪頭髮啊！問題係 唔係有疑難啊！你大街嘅咧好多車來車往㗎啦，你冇乜車嗰啲梗係小街啦、 啊。我知點解我入去啦、嗯？其實我完全最咗冇諗，我又係做任何剪頭髮仔嚟，係有個女仔，洗唔洗頭啊？又嚟洗一頭啦、啊，咁樣喺度、即係叫做 咁就明白啦，咁就明白就係因為個女仔。 招攬你嗰日我攞多姿咁樣， 唔記得啦，好多年啦。 Michael 即刻睇人包，咦，八嚿水喎、 啊，夠喎、 啊。咁最後個 service。是点噶？ 好奇怪，入到即系第一啦，夜晚啦，我未试过夜晚去即系发型屋啦，即系好搞感觉，好奇怪。入到去啊，冇人嘅咁样样，咁跟住 正咯，你第一个咯， 即系冇嘅。先生脱衣服？咦，洗头点解要脱衣服？ 冇呢啲嘢，冇啲嘢闲谈咯。洗咗个头咁喺度吹紧嘅时候，佢问有仲需唔需要有其他嘢啊？咩啊？咁样 需唔需要打女环？需要加强？ 攰唔攰啊？嗰啲咁样咁咯。 佢吹头吹咗几耐啊？ 冇啦，收尾我走翻出去啦，系啦，即系我佢话不如上楼上，我即刻就唔上，我好似系马老师咁。 你消费咗几多 钱啊？我觉得系应该有啲奇怪嘢嘅，所以我就唔再上去啦。因为我同埋我唔知一上去，飞咗几个大汉揿住我。咁咪死！ 你有冇掹張學生卡出嚟啊？嗱，學生 打個折咯，好唔好啊？ 邊個 discount 我？ 學生擦， 學生係好 你咩？ 學生係好驚死噶嘛？即係咩？哎呀，唔好黑掹掹，我都唔知上去點。 你驚死 ？In the first place 唔應該入去啦。你驚死啊！ 因為你唔喺樓下光殘殘㗎，即係樓下冇嘢。唔係㗎，係 冇上去。嗱，你頭先話冇上去，冇上 樓下光殘。啊！楼下我惊我上到去会黑掹掹， 问题系上面有人落嚟噶嘛？可以唔系要你上去先有事啊？佢可以有人落嚟。 系啊，你话我唔上去，我就喺呢一度。我查查， 我要大街大巷，我要人睇。 喂，你冇转移视线，本来你讲过，你唔讲落去嘅， 我唔记得晒啦。 呢个咪抛砖引玉啊！ 激死啊！本来话你讲噶嘛， 跌落个窿度，唔该你。 点解讲下嗰边我讲嘅？ 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舒出千缕电，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血战。有我的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乖乖听我训练多点点，我命论就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见，挥洒千万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哦哦哦情意再现，头皮点点指尖，武力步行面再没法蔓延，寒战及世界大变，都不见，都不见，不见，情缘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无力步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 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千纽甜，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燃，长长欲血战，军队也敢讨厌。 全球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再见， 乖乖听我训练多见见， 和平共济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见，世界大变，都不变，都不变，不变。 情缘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 Sarah 李丽蕊啊。新嘅一年嘅话咧，我会希望继续开开心心过每一天。我想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嘅话，就是俾家人最好嘅一个回报。所以喺呢度嘅话，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你好嘛，2024年。转眼2023年已经走咗啦。时间来不及细算，过往来不及细看。呢一年对自己有冇好一啲？不知不觉呢一年就咁完咗啦。在这个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想送给自己和大家八个字，往事归零，爱恨随意。过去再好都回不到去，曾经再靓的都已经逝去，不理以前是风光辉煌定是幸福定是忧伤，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好当下，珍惜眼前，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呢一年爱恨就随意啦，冇办法左右嘅就随缘，冇办法挽留嘅就放开，让人烦恼的事情就遗忘，得不到的揾个理由去祝福，走不通的揾个方向去努力，想唔开嘅谂个藉口摆低。人之所以觉得好疲累，唔系人哋俾你，而系自己唔放过自己，乜嘢都想要，又乜嘢都得唔到。边个去在乎，边个唔在乎，都摆喺心里边。当你争嘅越多，失嘅就会越多；当你计较越多，人就会越不快乐。人活着一天，总有不顺心嘅事。其实有啲咩大不了？唔见咗嘅嘢就唔好挂住啦。要离开嘅人就唔好挽留。开心嘅时候笑多啲，难过嘅时候出去行下，散下心就可以。唔理日子多苦，生活多苦，都要微笑面对，乐观向前。求人永远不如求己，人哋俾你嘅依靠只系一时，自己俾自己嘅依靠先系永远。生活就要看清当下，看透过往，珍惜眼前。有时候我哋深陷绝境困境，但系唔系绝境，缺嘅只系全力以赴嘅心态。

送俾听嘅朋友们，新年快乐啊！咁今日天气咧都系比较暖嘅，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夜市， 冇错 ，night market。 唔知道我哋去咩咧？我哋可以体验到咩风土人情 咧？嗱，冇猎奇， 我退出。 你想听猎奇就听梁某， 或者奇翠龙， 系喎，不如你开个奇翠龙 啊，又或者古灵精怪， 古灵唔到，古灵精 怪，古灵精怪都盲啊。 梁咪咪带你游世界， 梁咪咪同你探讨风土人情， 明明系你讲嘅，点解变咗我讲？好嘅，好嘅，好啦， 咁你都要有先讲到嘅， 咪系咯，你有真正嘅经验嘛， 我就讲唔到啦，我讲唔到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逢騷快活人，估下估下，學古文。 老師新年快樂，合皮柳兒。 嗯，乖啦，全部到齊啦嘛。 到齊。 嗯。 佢冇放，佢冇上堂上個禮拜。 係喎， 我有聽重温㗎。 講咩？講 新新年新日，唔好咁樣咄咄逼人啦。你条生路嚟行， 改过自身啊！你 你要好似老师咁样，将旧嘅嘢 讲个字出嚟，因为嗰个系列系唔好。 哎呀，唔得啦！ 好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夜市。 Yes, yes， 即系我哋要振兴，我哋要 夜缤纷， 夜缤纷， 出嚟消费， 好， 流浪消费，使多啲钱， 带动经济， 赚多啲钱。 细仔，你边度有钱使啊？ 我唔理， 先使咗先， 先使俾我钱。 系。 OK， 你哋覺得 咁係唔好嘅？ 中國古代幾時開始有夜市呢？正式有規模咧？ 宋朝， 唐朝 唔係宋係已經好鼎盛，唐朝開始。 唐朝梗係啦， 係啊！你知唔知點解唐朝開始咁？ 因為唐伯虎 好荒嘅人， 唐朝好荒， 因為唐朝好荒啊！ 佢真係幾 open 嘅喎，因為好多外國人嚟經商， 梗 係啦，絲綢帶動咗， 冇錯啦。最洋人帶啲咩嚟？你覺得係最好？ 茶葉、 酒、 水、 煙、布料、 胭脂、 水粉、 絲綢， 邊樣係啊？紙又有啦，好多都有，多數 即係食物又有，用品又有， 係啦。 中國冇嘅嘢佢都帶嚟， 中國有嘅嘢照帶嚟， 文化交融。 例如咧。 我唔想同你讲，你癫咗啦！你控制下自己啦。 好用力啊！今日 我知道，哇！你知唔知咧？ 咩事？ 好繁华嘅，但系咧以前咧，因为有宵禁嘅制度。 我知啊。 因为以前中国旧中国咧，因为比较即系啦，未开，未咁 develop。develop 平中系啦，於是咧就有宵禁， 即系晚上系啦，即系某段时间就唔准出街啦。 咁就唔系夜缤纷啦。 唔系以前系咁样样，朝头早 即系未有夜市前嘅意思啊。 你知唔知咧？夜晚咧系禁到乜嘢嘢？除咗即系敲锣、报更嗰啲人之外咧， 即系禁到 乜嘢？ 禁到乜嘢程度？ 系啦，乜嘢程度？ 冇人可以出街咧，就系话 肉 咩肉啊？ 禁肉啊！禁唔俾食肉， 禁奸肉啊！ 禁唔俾食肉， 禁唔俾食肉。 但马老师嗰阵时夜晚仲有 人会 打奸嗰啲噶， 有好早已经有啦， 当 系啦，几个原因嘅。 几点钟开始打 啊？七点。 哇，咁早？ 打通宵噶 系 嘛？ 打到几点啊？ 唔系打到佢三更系啦， 系啦，打到三更， 因为啲人瞓觉啦，系啦。 因为有首三更夜半。 你其实呢啲衰嘢边度学翻嚟噶？ 你嗰度教嘅， 系啊。你系老师嚟噶嘛？仲问 ？O K， 冇嘢。 呢个位人 我跟你咁耐，你 系咯？呢个位人 啲嘢边度学翻嚟？你我即我以后，我教咁多学分， 佢咁努力温书， 系啊，学晒你啲嘢，然后你话咁衰嘅啲嘢， 道理 几本嘢？ 得啦得啦得啦， 你刮嘴巴嘅。 今日元旦，老师放松少少。 停止停止。 系啦，你知唔知咧？查案都唔准出去查。 搞错 系 啊， 夜晚啊唔准出去查案， 嗰啲任何人都唔可以出啦。 系啦，除非你有 permit， 你先可以嚟查案。 permit 喺边度申请啊？ 梗系官府俾个 permit 佢啦。你知唔知？如果你冇 permit， 你出去查案 系俾人拉， 查案啲人会点咧？ 俾人拉啊？ 唔系。要受罚嘅， 要受罚哦， 罚 记， 罚咩啊？三十大板 ，L 嚟噶啦， 真系噶， 系啊， 打 pat pat。 喂，但系我 黐型二十下， 哇， 系啊， 呢个黐型啊， 黐型啊，边 啊，即系 边啊，边个都有。 但马老师啊，其实一定会有人出街，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嗰啲人唔出，又点知其他人有冇出咧？即系会有啲官兵喺度行，睇下有冇人出街啊嘛，巡更啊嘛。如果唔系，点知边个有出街，边个冇出街？系咪先？ 你几时翻咗去唐朝啊？ 系咪先？ 嗰度嚟， 你冇人监管， 鬼 你 冇知。 佢而家系 back to the future， 鬼你个 古代人嚟， 啱唔啱？ 古代咪 合唔合理先？ 合理合理合理，咪字同你啱啊！你知唔知以前咧有叫做市坊嘅制度？ 咩？点写？ 市系街市嘅市， 坊 坊就系九元坊嘅坊。 嗯 啊，你知唔知坊系指咩？市系指咩？ 市就市集， 市容咯。 市集 唔系，你错啊，系啊， 市系市集卖嘢嗰啲， 类似啦，卖嘢嘅地方，方系咩 ？market 住嘅地方， 啊啱啦，叻仔，你装唔到我啲嘢噶， 你自己都唔知自己写乜啦，我装到又点？ 嗱，市咧就系啲商品交易嘅场所，即系例如街市啊，方咧 住宅区， 住宅区啦 ，residential。 咁点解佢拉埋嚟讲咧？市方市方， 即系话咧严格分开。就所以咧，夜晚都冇得賣嘢，但後來先一路俾啲人出街有夜市。最早夜市，你估係賣咩啦？ 湯圓 食物係啦，我係咪啊？即係食得 賣日用品？ 唔係，夜媽媽點會買日用品啊？你估佢七仔買嘢？ 我想問幾多點鐘啊？佢嗰個夜市賣咩啫？ 賣咩？ 牛雜牛雜。 夜媽即係賣咩？我想問啦。 唔係， 我 夜媽 食物食物係咪食物？係咪賣食物？ 係咪賣食物？唔係， 唔係食物， 賣蠟燭。 唔系类似呢咁啊，日常用品， 系啲少少奢侈，少少消费品。 胭脂，女人嘅化妆品。 你夜晚买胭脂做咩？夜晚落妆 嚟做乜嘢啊？ 咩啊？夜晚要街去噶嘛？ 男女情侣嘅 关唔关性别事？ 首饰 唔关，系一啲 任何人都会用。 夜晚会啱气氛啲嘅嘢。 哦， 咪蜡 酒 咯， 卖酒， 卖酒。以前咧禁酒嘅，唔系度度有得卖酒嘅。 吓，即系冇得饮啊？要夜晚先有得饮啊？ 唔系，你有排地方咪有咯。咁但系夜晚突然间你兴起想饮酒，系咪想卖酒啊？佢饮晒咯， 出去买。 系啦，咁有啲人偷偷卖酒嘅，咁啊开始就其实大旺嗰时啦，一路卖嘢啦。 都一定有呢啲嘢嘅，酒色財氣，走唔甩。 正常啦， 系啊。 嗱，跟住咧就開始，好似你話齋啦，其實夜市最多咩咧？ 賭賭。 清流。 係啦，定係啦， 一定係嗰啲地方啦。 飲大兩杯。 因為嗰啲官又去，官有官去， 民有民去， 係啊，民有民去，都係去嗰啲地方消費啊，傾下偈啊咁樣嘅啫。 飲下酒啊。 係啦。 係啦。聽歌啊。有唱歌 咁啊！你谂乜嘢？你谂紧乜嘢啊？ 我冇谂嘅。 点解你咁开心嘅？突然间， 我谂起清明上河图。 哇！真系好犀利啊！ 成个 画晒出嚟 啊！画晒出嚟啊！嗯。OK， 咁你 有冇睇晓玉嗰个啊？ 有啊，电子版咧，你有冇睇过？ 有。 嗰个真系精彩 嘅， 好靓一喐咧。喂，你知唔知里面好多嘢咧？你再仔細睇咧，佢嘅成個當時嘅生活咧， 描繪曬出嚟， 係啊，呈現喺你眼前。 嗯， 最吸引係乜嘢啊？你唔咁大聲， 賣嘢咯，啲人行過， 我覺得佢條橋 同埋啲水係啊，啲水流過咯， 好靚啊！ 你就咁睇我係冇噶嘛。 嗱，有一樣嘢就係發現有人送外賣， 嗯， 係啊，以前有呢個送外賣添， 有。頭先我已經係預告咗啦，宋朝有個皇帝佢肚餓，咁啊佢又費事，因為嗰時咧凌晨啊，佢費事即係騷擾啲御廚啊 ，app 你個頭， 點解唔得喎？咪咯， 佢有 app 又點啊？佢冇手機， 一定有啦。 皇帝乜都有噶， 系啊，皇帝都冇嘅话，咁你平民都唔用得啦。 佢就搵人叫外卖翻嚟食。你知 咁嗰时又点叫外卖咧？ 叫咩食系咪啊？ 叫 佢飞鸽厨师。 你冇 app 冇手机，你点？ 咁咪阿边个嚟？咁阿 跑出去 就去买嘢食啦。你估 系小太监啊？ 我系咪太监？我唔知道、 啊。系 你估佢买咩俾阿皇帝食啊？嗱， 烧饼 唔系好出名嘅， 云吞面 而家都有， 烧饼 而家都有 嘅。而家好出，而家好 出名嘅，而家都有噶。即 系咪因为佢而命名噶？ 系啦，一个好出名嘅宋菜嚟， 宋菜嚟嘅。 宋朝诶， 蚂蚁上树。 宋朝宋、 啊、宋朝嘅时候，宋朝 麻婆豆腐、蚂蚁上树， 系咪呢啲啊？系咪小炒啊？ 类似啦。系啦， 我哋好食 咕噜肉， 嘢食唔系， 系咯， 苏东坡肉 炒面， 系咪粉粉面面啊？定系 最近 系咪炸嘅嘢嚟？ 厦门炒米， 系汤羹嚟嘅， 汤羹 粟米羹、粟米肉啦，羹汤羹 系啊，有冇听过啊？ 我知我知我知，鱼肉 诶近啦， 咩鱼肉啊？ 假鱼 山菜鱼肉， 山菜鱼肉， 佢有个好出名嘅婆婆嘅羹嘅，你知唔知啊？ 孟婆羹， 孟婆羹， 孟婆系汤嚟噶，唔系羹嚟，唔系俾生人饮嘅。 孟婆汤羹，咩羹啊？ 咩羹啊？ 几多个字啊？ 几多个字？我哋会我食过噶，有冇食过噶？ 人 有个人名嘅， 几多个字？几多个字？几多个字？ 几多个字？个人名，个人我哋唔 系麻婆豆腐 嘛？ 乜羹系咪啊？ 乜羹 啊？系 乜羹？咩鱼肚羹系嘛？唔知乜乜鱼肚羹系嘛？ 欢乐到三羹， 人名攞开心啊！ 呢个羹一定好好味。 系而家都有，即系杭州菜啊，好出名。 唔识啊？ 唔知啊？ 开估 系咩啊？ 乜羹？ 又有皇帝名噶？ 唔系 个人个名系四个字噶。 不是两个字啫，阿婆婆嚟嘅， 乜婆 出名噶？ 咩婆咁样？ 系啊， 咩婆？冇个冇牙婆， 妹根， 我阿婆妹根， 阿婆妹根你都食？ 我冇食，我冇听过呢个，你自己都唔记得啦， 搵唔搵到啊？ 欧团你嚟根？ 对唔住，系咪乜婆根啊？ 乜婆 乜羹？ 乜婆乜乜羹？乜婆乜乜羹？ 婆乜？ 你好似好想去厕所。 乜婆乜乜羹啊？ 婆婆乱煲羹。 乜婆乜婆乜？ 你开估啦，马老师。 开估啊！麻婆豆腐羹。 麻婆。 咁系乜嘢啫？ 就系因为好乱，我 搵唔到，佢搵唔翻出嚟啊！即系可能根本唔系呢个名字， 有保证有，保证有。 乜婆乜乜羹啊？ 嗱，嗰阵时咧，我哋计一阵话俾大家。 鱼肉羹 唔系啊，另外咧，佢嗰阵时除咗呢啲嘢食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地方啱啱就会兴起，嗰个地方就叫雅子啊，雅系砖雅个雅，雅子。 子咧？ 你子系二子个子，你估雅子呢啲呢个地方系有乜嘢嘢咁吸引啲人去佢个？ 夜市，因为有夜市。 系啊系啊系啊， 按摩按摩， 按你个头， 剪头发，剪头发。 剪头发，你去问下 梁。剪卜啊，人哋讲剪卜， 唔系，佢就想卜。 古代嘅有噶，唱歌 系啦，最近啦，其实啲娱乐表演嘅场所， 哦，即系大只马骝咁嗰啲 雅子啊， 唔系 啊， 真系有啦， 唔系马骝，系 人嘅表演系嘛， 系马骝带住个人去表演， 亦得，跟住个人去收钱啊嘛。 是 open area 嚟 嘅，嗰啲真系会睇噶，以前马骝戏啊嘛。 系啊，嗱，夜市多数都系啲即系啲摊档 啊，系啊， 系啊，除咗清流就真系 另外一种嘢啦。 要入去系嘛？ 系啦，酒楼、 周街有得卖， 酒馆啊咁样样。诶，仲有夜市都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汇兑所啦。 咩叫汇兑？哦， 抢 钱， 系啊。系啊，即系冇钱喎 吓，旧阵时都要兑换噶。 喂，你冇钱 啊？即系外国嚟嘅人啊， 八两银嗰啲 系咯，嗰阵时 点解要兑钱啊？ 咁你有时有啲银票啊， 我太大啦，个个要唱散佢， 你可能又赌钱啊，唔知点样啦。咁啊，佢有啲汇兑所嘅，就唱钱嘅。诶，造句，做一句先。 做乜嘢做啊？ 夜市啊，自由造句。今日元旦日，自由造句。 夜市好多汇兑所，头先细路长话想去厕所， 佢冇讲， 有啊有啊， 去厕所 有啊，朱浩，我有啊，我都想食。 嗱，唔准押韵，由你开始唔准押韵， 准押韵啊， 系 唔好啦。 好啊，咁咪乱作咯。我最中意雅子，因为有马骝打关斗。 你话唔俾押韵嘛？其实如果我押韵会好啲。 系啊， 我咧又俾佢押韵，俾你押韵。押啦押啦押啦。 夜市有好多清流，马老师成日蒲头。得唔得啊？ 真系成日都谂埋呢啲。 其实系啦， 你 真系见家长。 系啊，真系帮你唔到。 喂，小徐啊， 你揾到嗰个咩？ 作咗 啦， 作咗 啦， 你揾到 个 咩婆咩羹 未啊？ 有 咩婆啊？ 咩婆啊？ 仲有，你知唔知啊？宋徽宗咧， 宋徽宗， 我知啊。 佢夜晚咧，佢都 偷偷地出去。 系啊，你知唔知佢去边啊？ 清流 饮酒。 系清流啱啦，嗰个叫潘流，去揾边个啊？ 潘流， 潘 去揾潘金莲。 潘流唔系一定系潘金莲， 佢开嘅咩？ 姓咩？ 又要识噶？ 姓咩噶嗰个人？ 有个姓李嘅。 你 好出名噶， 李丽睿，喂，你祖先嚟嘅，你唔知道？ 嗱，你冇乱噏啊！ 其实 你 唔系有乜所谓啫，我打俾宋徽宗先。 你咩？咁你 你喺度边个？ 李思思， 李思思， 系啊，好出名噶。 思思 出名嘅喺 思思咧，思思咧。 即系睇睇你， 思思睇嗰个 TV 啊，思思 TV。 呢啲咧，点解我揾唔翻嘅？ 你有冇搞？ 其实搞 错啦，有李婆婆鱼羹， 李婆婆鱼羹啊， 系 冇听过。 宋孝宗， 你话系宋咩啊？ 你而家 咪州菜 系啊？ 咁系咩嚟噶？鱼羹 羹嚟嘅，鱼蓉啊， 咁咪即系其实系咩咯？ 啲汤嚟嘅，蒸鹽啲啊，仲有 鱼肚羹嗰啲咯， 张家园子啊，即系啲糕点啊，因为以前咧，如果你夜宵咧，宵夜咧就中意食嗰啲点心啊咁样。宵夜咧，原本个宵咧，其实就系宵 宵禁个宵， 消防个 宵， 三点水啊，系啊， 禁宵夜。 通常其实你话夜宵啊，唔系宵夜，应该叫夜宵。 嗱，我唔理啦，我唔知你跟边个老师学。我啲老师你千祈唔好，系咪先？你喺我呢 度，普通话讲系夜宵嘅， 系啊，你冇听 普通话讲宵夜 啫。 系啦，咁后来咧，佢哋觉得咧，宵夜嗰个宵咧就唔系好文雅，佢改咗嗰个 元宵节个宵。 我点知啫？我都死咗啦。 系好，宵禁，唔系对唔住，宵夜嘛。 系啊 ，OK， 好啊。 咁 如何？ 乜嘢啊？ 问你如何咩？ 跟住点啊？问你。 咁就改咗呢个宵夜啦。咁宵夜呢，佢哋除咗鍾意食嗰啲 点心 嘢啊，点心啊，仲鍾意食咩？ 冰糖葫芦 啊，类似啦，即係嗰啲 甜点 蜜煎啊， 哦， 即係甜嗰啲啦，系啊， 甜嘢嘢黐粒粒， 系啊，我都唔知， 咪唔好食囉， 我真係唔鍾意食呢。 啊 ，OK， 唔食， 仲有冇其他嘢食咁样？ 诶，都系 蜜煎咯，我如果唔食蜜煎咁点？ 豆腐花 有冇依？有冇甜品噶？ 有甜品，即系嗰啲糕点类啦，同埋啲热粉。 有冇汤圆啊？ 头先咪丸子咯，即系有 酒酿丸子， 系啦， 就 系 嗰啲啦。 我好中意食嗰度酒酿丸子。 系啦，咁但系因为咧，后来咧就全部 open 啦，由宋朝啦去到明朝都好，但系。隋朝就冇啦。 哦，点解啊？ 因为嗰时咧个局势唔好啊， 住啲人夜晚又唔出嚟啦，又 系啦，又唔出嚟啦。去到明朝、清朝咧，又起冚冚啦。 跟住我想问，头先你讲话有外卖啦，咁即系其实系要皇帝先有外卖啫。 唔系，民间都有。 系咯，你冇讲。 咁你依家想点啊？ 而家 challenge 你一定要讲埋啊嘛。 民间都要叫外卖嘅。 咁佢点送啊？ 啊、有人专送外卖， 咁你点揾佢先得噶？ 去到佢铺头， 喂， 你翻嚟帮我送嚟屋企啊？咁就唔系外卖啦。 你打俾佢，你点？ 我头先咪问咗啦，点 唔系？你好简单，嗱，当阿梁咪咪依家喺个清流嗰度啦，去肚饿。 唔系可以咁样，朝头早七点钟行过佢铺头，我夜晚十二点要落定个 order，就可以唯一系咁样。 冇错，系啊，送俾阿青青。 做咩？ 心痛，疑虑太多，能说的偏很少，沉默太多，难道你分不到心太无聊，一个人等到满了，我只期望多些关心，何解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新一届区议会今日宣誓就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各区议员都是爱国爱港、热心为社区服务、来自不同背景的有能之士，肩负提升地区治理的责任，任重道远，应该为地区治理做实事，配合和落实政府政策，同时反映地区意见，以实际表现和成绩让市民切实受惠。李家超向各区议员提出4点要求，包括必须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发挥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必须将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到地区治理层面，肩负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责，必须以市民为中心，为社区生活带来实质改善。李家超向各区议员说，要为市民带来配合政府做实事的新气象，将服务居民、造福社会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带给居民一个精诚实行的区议会，配合政府将政策落实到地区，巩固地区治理。沙头角今日起第二阶段开放，每日最多1000名游客可以在申请禁区证后到访除了中英街的整个沙头角边境禁区，每日名额包括700名旅行团旅客及300名个人旅客。早上陆续有旅行团进入禁区范围游览，包括动物游工会会员，他们说前来熟习环境。有大团导游表示，以往沙头角第一期开放，团友只可以到访码头一带，随住进一步开放，旅客可以多了解代表住以往区内风貌的新楼街。沙头角故事馆馆长居民李先生表示，沙头角邻近中英街，不过以往封闭时间太长，具有神秘感，可由居民及导赏团带领了解中英街等背后故事。亦有居民表示，政府投放资源翻新社区，可以吸引旅客，而沙头角有客家口味的食品，例如炆猪肉、茶果等别具特色。随着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过后，凌晨在尖沙咀和旺角的跨境直通巴士站有大批旅客候车，一度有几百人排队。港粤直通巴士协会秘书长张建平表示，昨日各跨境直通巴营办商已经增加车辆数目，但由于乘客数目超出预期，加上尖沙咀一带封路，皇岗口岸车流量亦都大增，造成塞车，令到行车时间大增，以致未能够疏导乘客。他表示，人流集中在凌晨时分，而皇岗口岸同一时间亦有大量私家车等候通关，令到直通巴原本大约45分钟的车程变成要2至3小时，根本无法按时返回站头。他说将会向政府建议，日后可否研究在一些较近高速公路的地方设立临时站点及设立直通巴专道，以便加快接载乘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各区隧道咧暂时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啦，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由中午12点开始，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咧系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尖山隧道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提大家，举报怀疑涉恐涉暴消息，记得发短信或微信信息至63666999，安全旅途建议即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明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 你喺边啊？ 我喺工大咯。艾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讲电影，讲戏，讲任何嘅剧集。咁今日咧，我睇咗呢个台湾地区九把刀嘅，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在座有冇睇到啊？你哋 冇有 嗱，咁以前咧，阿小杨杨啊，知唔知我哋咧去剪头发咧，又讲剪头发， 又讲剪头发。 通常洗头嗰个咧会问你两样嘢嘅， 第一今晚会唔会走去剪头发？ 唔系，反问唔系。第一问你加唔加草酸，要俾钱，要加钱嘅，即系嗰啲 conditioner。第二咧就系问你有冇边度仲痕啊咁嘅样。即系 问你点答啊？ 水温啱唔啱啊？ 水温水温嚟嘅， 够大力啊！ 水温都问嘅， 都有问嘅， 够大力啊！ 都系 收唔收鼻毛啊？咁样噶嘛系嘛？收唔收纹须啊？ 咩 旧式嗰啲上海理发 边有啊？ 唔系都会问呢啲嘅咩？ 唔系刮面啫，我试过。 会刮面啊？使唔使收鼻毛啊？ 冇错， 上海师傅 最好玩咧，佢叫我眯埋眼，然后刮个眼帘嗰啲毛。 哇，好恐怖啊！ 好舒服。 系啊，眯埋。 得你有啫。 眼帘上面嗰啲嗰啲， 你眼入冇生 咁细致都要， 唔系系啊，哦，好舒服噶。 嗱呢套戏名就话，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其实都系一个台湾地区洗头嘅时候咧会问嘅，即系差唔多就系有冇边度痕啊嗰啲咁样。咁啊套戏咧就系讲一个洗头嘅女仔同埋一个黑社会大哥嘅爱情故事。戏里边咧就系讲呢个女仔咧，因为佢未满师啊，唔能够帮人哋剪头发，于是咧每一次咧发型屋。即系叫完咗营业啦，走晒啦，得佢一个咧，佢就系同公仔练习剪头发啦。香港嘅 Junior 都有做呢一件事嘅， 因为 你系啊，你唔可以咁快咧去剪人哋嗰啲即系真人嘅头嘅咁样。咁有一晚咧，佢自己喺度剪都冇嚟心机咁样，因为其实佢好想自己做发型师。突然间有个满身血嘅人走咗入嚟啦，咁原来就系戏里边个男主角就俾一啲仇家追斩，咁佢就避过一劫，就系因为呢个女仔咧，你匿喺嗰度先啦，咁咪匿咗个货架后边。咁由嗰次之后咧，佢就好多谢呢个女仔，就成日去嗱。首先咁讲，个女仔咪冇人揾佢剪，因为都唔可以剪啦，佢系一个 junior 嚟啫嘛。但系呢个黑社会大哥咧就呢个女仔好，我揾佢剪咁样。第一次剪好肉酸嘅，一个好似八两金嗰啲原汤嗰啲级嘅咧。嗱，首先我呢套系搞笑噶，里边有好多嘅笑位。咁但系当然咧 get 呢样嘢咧，你笑与唔笑咧，就每一个人都唔同啦。 网上都有你心情， 睇你心情啦。网上都有啲人话，烂剧咁样样，即系唔 buy 嗰啲 get， 因为佢有啲 get 几无聊嘅。系啦，咁到第二次剪完之后咧，好型啦，又染咗红色一汁啊，咁样。由嗰日开始咧，好多即系佢嗰个佢个道上边嗰啲人咧， 啲手下， 啲手下 都会剪头发， 都会剪头发。 阿嫂，搵阿嫂， 冇错，入去第一句就我要小芬姐咁样样，于是令到佢成为一个好当红嘅发型师啦。咁啊，成套系搞笑嘅。咁当然有啲 get 咧，头先我都讲啦，几无聊嘅。譬如话。当佢入边剪咧，咁佢有几个嗰啲细路咧，就即系阿细咧，就企咗出边咯。咁个发型，另外一个发型师翻嚟好惊啊，多咗几个凶神恶煞。咁点知嗰个凶神恶煞自己介绍自己，我叫，譬如我叫阿高老强，佢叫做 Brian 咁。Brian 哪里？佢用普通话讲啊，即系国语讲布莱恩咁样。唔系，用英文讲系 Brian， 唔系布莱恩咁样。咁就系咁考佢，佢叫咩名？佢叫咩名？咁就玩咗一 part。咁、你覺得係咪好無聊嘅？即係呢啲嘅 呢 part 就咁聽都好無聊， 係咪先？ 係啊。 猛問個女仔，我叫咩名？佢叫咩名？咁就玩咗一 part。 咁咯，所以有啲笑料係少少無聊嘅。咁啊，成出戲咧就係、是、你知道啦， 但係都本土式㗎， 九把刀 係 嘢咯， 全部係用台灣話講㗎，係閩南話講嘅。咁啊，啲人啊，仲首先咁講啦，唔好俾細路仔睇，因為裏邊有啲嘅不雅嘅語言嘅，咁樣就唔啱細路仔睇嘅。成套係喜劇，但到最後咧，個男主角咧係受咗重傷。已经系眯埋咗对眼，咁嗰啲兄弟喺度喊晒咁样。但系九把刀咧玩咗一个 turning point 咧，令到悲剧变咗喜剧。咁、嗯、最后嗰个位置就唔剧透啦。咁如果大家觉得睇个零钟一啲嘅 笑下 爱情剧啊，本土戏啊，咁、都几特别嘅一套戏，叫做《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呢》咁样。 嗯，好。咁啊，个名系得意咯，系啊，因为其实我谂系有啲， 我睇 Gina 嘅时候系好开心嘅，真系系咯，好搞笑嘅嗰阵时，但我都冇睇过， 九把刀 睇呢套戏嘅 Gina 嗰阵时， 啊， 一直冇时间，我想睇啊， 嗯，系咯，我觉得九把刀系同阿柯震东好衬嘅， 系啊，我觉得柯震东系先夹到噶， 冇错，你觉唔觉得柯震东喺佢嘅剧里面嘅话，虽然有几难，但系佢都系两个系最佳拍档嚟，我觉得系啊，先至可以发挥到佢最好。好啦，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个系个。迷你影集十集，但系你估唔到嘅系卡通片。 每集只听 介绍卡通片， 五分钟嗰啲啊？ 唔系啊， 十分钟一集。 哇，每一集都有成我谂四十几分钟噶，好认真啊都。我又会觉得就系应该要睇唔同嘅嘢之后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好得意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因为佢所讲嘅预设嘅一啲情况咧，我觉得而家系多咗唔同类型嘅。电影也好，又或者是书本也好的话，是讲多很多的，就是世界末日。 嗯。 那我就要看的，要介绍这个呢，就是叫做海洛末日日常，是一个迷你影集，英文名字叫做 Carol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那很有趣的，突然之间总之在某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影集来的。是的，因为卡通片我觉得会挺好。那就讲紧一个中年的女人，那其实呢就不知突然之间就发觉世界上面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行星，就来会撞落去个地球到了。但是大家又知道的就是说其实还有七个月到是的它才会撞落来的。那在你要世界末日之前这七个月你会怎么过你自己的生活呢？ 我是一个很 好值得深思嘅嘢啊！咁喺里面嘅就你会发觉就系每一个人嘅话，呢个取态都唔同嘅。有啲人咧就会系希望醉 生梦死， 冇错， 玩尽 晒你啊！我开啲乜末日派对啊！ 晚晚都夜夜笙歌， 嗯，又唔着衫唔着裤出街啊！你明吗？希望就所有嘅人都会追求好疯狂嘅，就 wild dream。你自己嘅就系觉得唔可以做嘅嘢嘅话，喺呢个时间嘅话，大家就最疯狂地去做翻自己啦。咁但系当然啦，对于有啲人嚟讲嘅话，佢会觉得需要咁样系嘛，跟住去游轮度旅行啊，唔做嘢啊，又或者嘅就系银行会觉得嘅就系话打电话俾你听嘅就系你所有嘅贷款嘅话已经冇晒啦。 哇！ 因为就嚟要世界末日啦，就算你还钱俾我哋嘅话咧，冇意义，钱系冇意义噶啦，工作冇意义噶啦，所有嘅嘢系冇意义噶啦，所以唔需要啦。咁啊，就算系嗰个银行嘅 CEO 嘅话，自己都真系度假，追求嘅就系心灵上面嘅呢啲咁样嘅， 停顿晒噶咯，所有嘢 停顿晒。 咁 边个 揸 飞机 啊？ 边个 operate 啲酒店啊？ 仍然系会有人咁做嘅，即系都会零星地会有人继续过紧佢嘅日常。嗱，我谂相信系会。 你仲翻唔翻工啊？我想问，如果系咁， 就系啦。 睇咩职业？如果嗰个系医生咧，要医病人咧，咁你唔可以 咁 拍下攞又 咁啊系。咁你有一个心良心嘅职责嚟啫，系嘛？ 但系你日日其实你日日系咁样过嘅话，唔得噶嘛。咁啊呢边里面嘅嗰个女主角嘅话就冇办法啦，佢一定要去翻份工。 佢做咩？ 希望一个礼拜佢就系佢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紧乜嘢噶。就所有人每一日佢咪好正啊？ 佢本身嘅职业咧？ 佢本来有帮人执嘢啊。 哦。 系啦，咁但系冇啦，唔需要啦。啲屋企又污糟邋遢又得，成条街冇人倒垃圾又 OK， 因为末日啦。 系喎，呢、 這 个环境都 系咪好好？呢 个预测，但系七个月 咁耐咧，如果你条街堆咁垃圾又唔得噶喎，其实 算啦，剩翻七个月咋，边个执 啊？ 你俾钱我都唔执啦。 嗱，所以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佢系一个卡通片嘅话，你就会觉得你唔需要有太多呢啲咁样嘅好现实嘅谂法。咁跟住佢就会发觉唔得啦，我真系要搵一份工翻啦，真系俾我搵一份工。咁啊上到去嘅时候，去见佢哋咧，就全部都系嘅啫。人事部喺七楼，边度就系咁样，但系其实咧冇人嘅。 系啊， 走晒， 走晒嘅。咁但系佢就系喺嗰度嗰间 office 里面咧，仍然系有好多人喺嗰度翻紧工。但系佢问，其实呢一份工我哋日日走去咁啊，输入咁多啲data 又好啊，做啲咩又做咩噶？其实我都唔知道做乜。总之佢就系每日一个礼拜五日，每一日八个钟头上嚟翻工。 即系总之就做足啦， 冇错， 为工作而工作啦。 佢又会有啲话，佢会俾啲钱你嘅，因为其实我都要过翻我自己嘅生活日常噶。虽然就嚟世界末日， 但系最后真系世界末日嘅。 系有世界末日。 如果最后同你讲话，我哋个行星已经改变咗轨道啦，我哋唔会世界末日。 真的有世界末日的、哦、里面就是这个女人她的生活的日常见到的人或者周围她的 neighbors 或者她的朋友、嗯、或者她上班的时候遇到的人的话去探讨的就是人活着究竟的意义是什么呢、 嗯、这个真的挺值得去想、啊嗯、 是不是好 多不多对白的这个卡通片、 嗯、多对白 多对白的、哦、但是不至于令到你很疲劳的、嗯、但是每一个故事的话她都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件事、嗯、 我每集再一个独立故事 没错、 哦、 但是那些东西她都是、related 嘅，你最中意呢句说话 related 嘅， 有关联嘅。 啊，同埋我见到佢啲画工系几特别嘅卡通画 啊，啲眼大大啊，啲人就肥 面长长啊， 咁样嘅。我最喜欢嘅就系其中佢有一集，咁就系讲紧叫做大卫。咁啊就当然啦，所有嘅人其实已经系喺一个咁嘅地方嘅话，基本上佢哋都已经觉得就系使乜识朋友啊，系嘛？七个月之后我哋都死啦。 个心态唔知会系点 嘅。冇错，咁但系佢耐唔耐嗰佢话俾你听，距离呢个行星撞落地球之后，大约仲有系啦，仲有六个月零十一日，跟住一路倒数嘅。 仲有人做紧呢啲嘢， 仍然继续有人做呢啲。我相信呢个都系嘅，系、 那、 啊、個，有嘅。有啲咩事嘅话，佢仍然可以报警嘅，即系其实佢一样会有人会去维持秩序嘅，维持社会秩序嘅。但系喺条街度冇人嘅，超级市场系冇嘢嘅。但系你即系得闲你中意嘅就可以去偷嘢， 就喺货架攞嘢咯， 周围去攞嘢嘅。系啦，咁佢有一集，我觉得嘅就我都好有意义嘅睇咗嘅，叫做大卫。大卫就系乜嘢咧？喺佢哋翻工嘅嗰度咧，所有嘅啲同事咧各有各自己嘅名称，但系佢哋亦都觉得嘅就我都唔需要识啦，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走向灭亡噶啦， 就嚟。拜拜， 我又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又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又不知道来自什么地方的、嗯、也都 不知道对大家是过着什么的生活和有什么的故事。 好疯狂啊，但我走去、嗯、 但是有一天这个 Carol 就觉得就不行、啊、其实你想想他们这一班人比起我和我家人更加亲密，因为我每一天我回来八个钟头我都对着他们、嗯、一个星期要对五日，其实这个缘分是很值得大家要去珍惜的。接着、嗯、他就会自己慢慢就去记起、啊、这个人就是谁，这个是谁，这个是 Brian， 这个是小强，这个是 Michael， 他自己就记，怎么知道有一天有一个同佢一齐做嘢嘅人死咗，佢、嗯、要将佢嘅尸体送翻去佢个屋企。当佢要去揾紧嘅时候，就话即系近啲紧急联络人系边个嘅时候咧，竟然系佢叔叔。咁、嗯、但系佢就觉得唔系，唔应该将佢嘅尸体送翻俾佢叔叔度，应该送去佢屋企。咁但系送去佢屋企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啊，原来佢系过紧啲咁样嘅生活。吓、嗯啊，即系屋企人系即系当佢冇到啊，嗯、但系屋企又会好混乱啊，或点样？好啦，咁啊去到佢个紧急联络人嘅时候，佢叔叔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咁将佢点算咧？佢唯有将佢嘅就系火化，火化完之后嘅话，就同所有嘅同事喺度讲，点样都好，我哋都系相识一场。嗯，虽然你哋可能连佢嘅名系乜嘢，佢究竟过紧啲咩嘅生活，嗯、我哋大家根本都冇任何嘅交集， 关心。 但系我哋都应该要好好地去为佢做一个告别仪式咯。 佢、嗯、信息好严肃嗬。 咁就上一个天堂 嘅 度， 卡通片嚟表达。 所以 佢信息好严肃，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睇下嘅话，你会觉得佢真系几好睇。 好有教育意义啊！ 好有教育意义啊！ 我心谂呢套嘢应该又系好多小朋友应该会睇啊。 大人睇嘅，我觉得系。 嗱，小朋友睇都学到嘢。 里面有好多都系十八禁嘅，系啊。 十集 十集，咁佢又会探讨嘅就系家庭啦，又或者系小朋友啦，又或者系姊妹之间嘅情啦，嗯、你同佢屋企人嘅情啦，有好多其实都好人性嘅，即系你会瞒住你嘅父母就喺度讲我过紧啲好好嘅生活啦，但其实唔系咯，但你阿妈又以为你系咯，即系你唔想你老人家担心啊，等等呢啲嘢里面都有，咁、所以我觉得我真系估唔到嘅就系有少少出其意外地好睇嘅咁样啦。 好啦 ，OK， 好，到我今日介绍嘅一套电影咧就系啱啱先我回程香港。嘅时候咧喺飞机上面有十一个钟头要点度过咧，我就好好开心，我遇到呢一套电影系2022年嘅一套中国内地嘅电影嚟嘅，咁个名咧就叫做《妈妈》。咁我见到呢两个字嘅时候，我心谂系咪都系啲好普通嘅一啲亲情片啊？咁我就 撒狗血， 我首先睇系我好惊啲撒狗血嗰啲，尤其探讨呢啲问题嘅时候，咁我近日睇个 trailer， 睇完之后觉得我一定要睇呢套电影。咁就系套电影讲咩咧？首先讲下系导演同埋编剧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叫做杨丽娜。咁咧 领衔主演咧就系两位双女主角嘅一套戏嚟嘅。咁咧可能大家听个名咧都唔知道系边位演员，但系见到嗰位阵间讲其中一位嘅演员咧，大家都会知道系边个人嚟嘅。咁咧两个女主角咧就分别叫做吴彦珠啦，同埋奚美娟咧就领衔主演嚟嘅，系一套讲现实主义嘅亲情电影。咁大家听个名，妈妈就知道系讲妈妈噶啦，系咪？咁咧嗱，呢一套电影咧，我之前都有类似系介绍过嘅，譬如有一套系讲磁带嘅，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啦，就系讲一个仔仔点样去照顾一个患有爱滋海默症嘅母亲。 嗯， 咁但系啦，呢一套电影咧，同样都系讲阿兹海默症，即系老人痴呆症啦。但系我觉得佢套电影嘅剧情特别嘅地方就系咩咧？嗱，大家幻想一下，头先讲嘅两位女主角，一位女主角系饰演一个八十几岁嘅妈妈，而另外一个饰演佢女女咧系一位六十几岁嘅女女。 哇！ 但系今次系一位八十几岁嘅妈妈去照顾一位六十几岁患有爱滋海默症嘅女女。 哇！ 所以成件事嗰一个剧情已经同平时嘅讲亲情啊或者讲阿兹海默症嗰个剧本已经系好唔同嘅。我一见到呢个剧情，我已经觉得哇唔得，一定要睇下。因为咧讲下个剧情系讲乜啦？嗱，咁头先讲咗有一位六十几岁嘅女女啦，一位八十几岁嘅妈妈。一开始电影嘅初期嘅部分咧，就係講佢哋兩個咧都係好相安無事咁生活，但係佢哋兩個嘅生活方式咧有啲似小朋友鬥氣嘅。譬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有一日阿媽媽八十幾歲咧去擒樓梯，係去個櫃度攞啲嘢啦。咁阿女就走埋嚟話：，喂，你擒咁高會跌死嘅喎。咁阿媽媽咧就話啦：，其實人點樣都會死㗎啦，不過佢哋嘅交換即係交談方式咧係寫面冇字嘅，佢哋唔會講嘢嘅，係咁。所以成套電影咧， 成套戲都係 唔係 佢哋唔啱嘅。 系啦，有啲嘢系大家都可能系觉得对方唔啱咁，但系咩事咁，大家可以之后再睇啦。咁但系成套电影咧个对白上都唔算多嘅。咁但系咧有一日咧，阿蕾蕾咧行下街嘅时候咧，发现天旋地转，又搵唔到路翻屋企。咁第二日睇医生，原来就系患上呢个阿兹海默症。咁之后啦，好好嘅地方就系咩咧？阿蕾咧一开始唔系担心自己嘅安危。啊，究竟點樣去生活呢？而係擔心當自己係啦，有呢個阿茲海默症，點樣照顧一個八十歲咁高齡嘅媽媽呢？咁佢就諗咗一個方法，就係快啲教阿媽去學一啲生活嘅技能，可能屋企有啲電器唔識用啊，快啲教佢用，同埋咧就跟手快啲送佢去養老院。咁送去養老院嗰一日咧，阿媽媽就即係有幾個部分，我覺得佢啲劇情、佢啲對白啊，寫得好。好令你起雞皮嘅，譬如佢有一日送到佢去養老院嘅時候咧，媽媽就問啦，佢話：究竟我點樣理解呢一件事咧？應該究竟呢一個係遺棄啊，定係一個懲罰咧？咁但係女女就話都唔係，係一個幫忙。佢話呢一個幫忙，咁佢話我係咪好冇用啊？阿媽問，咁啊女女話唔係，你好有用，不過唔係而家。 嗯， 系啦，即系佢系火思到，即系当我有一日真系你知道我有阿兹康文症咧，可能真系需要你照顾翻我。即系我睇到呢一度，第一个感动，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啦，讲阿妈妈咧，即系送咗去安老院啦。咁但系隔咗一段时间，好短嘅时间咧，妈妈就偷偷地跑翻屋企，即系用一啲藉口啦，就偷偷地离开养老院就翻屋企啦。但系翻屋企嘅时候咧，佢就见到所有嘅墙壁啦，所有嘅电器嘅用品上面咧都黐住啲面冇字，其实系女女想提自己究竟要点样用啊，或者惊自己唔记得咗。咁呢一刻咧。阿妈先意识到阿女原来系已经患上咗呢个阿兹海默症，咁但系佢会有种自责，佢会觉得点解我一开始察觉唔到阿女已经患上呢个病啦，同埋当佢患上呢个病之后，佢都仲有一段时间系可能系即系好似个小朋友咁样，仲喺度带俾佢好多麻烦，咁佢有呢个愧疚呢个自责，咁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妈妈 find out 到佢有呢个病，其实又系第二个好睇嘅地方。你谂下一个八十几岁嘅老人家，一个女演员，满面都系皱纹。仲要去真係、即係去重新去點樣去學做返一個媽媽，因為佢講到佢一個退休嘅大學教授，其實佢退休咗廿幾年㗎啦，佢真係等個女去照顧，但佢而家知道阿女有呢個病，佢要 pick up 返做媽媽嘅責任去照顧返呢個女。咁電影嘅後半部分就係講佢哋點樣喺一個即係屋企入面呢個細細嘅空間見證住阿女嘅病情開始惡化，又開始唔記得點樣用嘢啦，開始失禁啦，開始唔認得面前呢一個人係媽媽啦。咁呢個媽媽點樣去 take 呢件事呢？係啦，咁我覺得成件事都係好 感人， 好感人嘅。咁亦都有個有段對白，我又覺得好感人嘅就係咩咧？媽媽佢話嘅，即使我而家八十幾歲，但每一個媽媽都係一個母狼，即係一個女性嘅狼。佢話咧都會有一個保護小朋友嘅天性。佢話咧之前係你幫我沖涼嘅。但系由而家開始，我會好似之前咁樣報復式咁樣幫翻你沖涼。就算你一日你唔會閱讀，你唔會識得路，但系我會做你嘅眼睛同埋做你嗰對腳。係俾一個八十幾歲嘅媽媽講，我覺得哇打冷震啊，就係咁樣啦。最後咧有一個地方係一定要睇嘅，就係咩咧？ 最后 ending 嘅时候，佢哋讲到系80几岁嘅妈妈，满头白发，推住个轮椅咧，系坐住一个黑色头发嘅女女啦，即系个白头人推住黑头人呢一个景象已经好开心啦，即系好感动啦。去到一个海滩嘅时候，佢哋两个喺个海浪嘅中间度一齐揽埋一齐，大家都泪流满面。我觉得即系嗰个母亲同埋女女系嗰个时候，我都系哇融为咗一体啦，好好睇，一套讲。最平凡但又最伟大一套母爱嘅电影叫做《妈妈》， 嗯，好， 值得大家睇下嘅，真系 好， 真系 好 好 介绍呢个，听你讲我已经好吸引， 真 系 好睇， 我觉得点解我冇之前冇睇过呢套 trailer 或者冇喺香港见到呢套电影宣传噶咁样，我冇话真系 有， 唔系 噶， 有 好多 其实系未 上 嘅，系冇错冇错， 咁 就喺飞机度睇到 ，OK， 好啊，开心。我今日介绍嘅都系一套国产嘅电视剧，呢个导演监制就系 王家卫先生， 王家卫先生，佢系即系。從未拍過電視劇嘅，咁我又即係慕名去睇下啦。 佢有嘅好耐之前咯 ，TVB 嗰時候。 哦，即係 N 年啦， 真 係 好耐。 可能係做 PA 嘅老婆。係啦，咁呢套咧就係一套又係以上海做背景嘅電視劇，就叫做《繁花》。 嗯， 咁亦都係改編一套小説嘅。 嗯， 咁我睇翻佢嗰啲製作名單咧，有兩個熟悉嘅名字，一個就係陳芬琪先生，幫佢做配樂嘅。幫佢做配樂嘅音樂，哇！我 好耐冇聽過陳芬琪先 生，即係呢啲我中意，即係瞭解下佢成套劇，因為佢二零 即係埋班嘅時候，點解會揾呢啲人咧？ 2019年已經係籌備啦，籌備咗四年，最後佢老細應承咗王家衞，好，我買笪地。你就搭個景去圓你嘅夢。 你有冇發覺其實王家衞係有呢啲命㗎？ 係啊，你諗下，如果 人為佢撲心撲命，幾多年佢都 王家衞喎、啊。你如果佢有一個要求話想派，我諗好多人一定會滿足。 但係佢未係王家衞之前嘅話， 好多貴人 嘅。同埋你嗰條數點計咧？ 係啊，要買笪地。 分分鐘拍你十年喎、哦，即係你諗下風險高嘅。 係啊，好彩而家唔 係 菲林啦， 係咪？係啦， 因為菲林仲貴。 另一位咧就係攝影師鮑德熙先生。 哇！ 我睇佢成套戲，個個畫面都係電影海報。 即係鮑姐個 細佬， 細 佬， 細 佬，細 佬。你知唔知我同佢合作過㗎？ 喂，點啊？你講嚟聽下。 佢好好嘅，佢叫 Peter， 我哋一定要咁樣叫佢 Peter。 Peter 包。 Peter， 我成面胡鬚好有型嘅，白色胡鬚好有型，一個非常之有心嘅攝影師。 資深嘅。 資深攝影師。 咁我睇咗呢個班凳，我覺得好有吸引力喎。同埋因為佢嘅題材咧，其實阿胡歌做男主角嘅， 哇， 又一段時間冇見到佢。 係啊， 90年代頭啱啱國內改革開放10年左右啦，咁上海股票市場開通啦，一個小子點樣樣向呢一個繁華嘅上海度打滾，佢就跟一個師傅，嗰個叫做爺叔，即係爺係阿爺個爺，叔係叔父個叔，就教佢，如果你想喺呢個上海呢個地方。打拼先去和平飯店租一個長房，裝身下你自己。 我有去過。 啊，成個咧佢個 lift 咧仲係拉鐵閘 好有型。你同埋喺裡面嗰度，你一定要聽佢嗰班 jazz bar。 係啊， 你要聽嗰班 jazz 嘅點 啊？係啊，同埋因為佢去幾樓咧，佢有支針咁樣指住， 係啊係啊， 即係成個 有上海嘅感覺， 成個味道出翻曬嚟。咁我覺得好有味道嘅，不過 好有上海灘嗰啲咁樣嘅情懷， 嗰啲顏色啊、色調啊、色通咁。但係呢個戲本身我都覺得好睇嘅，因為講佢一個小子，某一年嘅除夕，俾人用個的士砰撞佢，好吸引。開張第一集已經咁，然後跟住查邊個撞佢啦，然後故事佢身邊有幾個女人啦，係啊，咁啊。到底邊個出賣咗？因為佢有個麒麟會嘅，就係一班頂級嗰啲富豪咧。 我哋都有個咁， 由兩個 叔父會， 唔係叔父會，你唔好亂噏。九龍塘聯誼會有兩個德高望重嘅人住， 永遠會陣，繼續 阿嫂揸旗。咁我覺得成套嗱，佢未做曬嘅，因為佢全套劇係30集嘅，而家上咗8集到啦，每一集46分鐘，咁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覺得係 可以再快少少嘅，因為王家衞咁。但如果 你睇幾多集啊？ 我睇咗頭六集啦。 會唔會開頭嘅時候其實佢需要交代好多嘢啊？ 都要嘅， 人物你要交代，因為 身邊有三個女仔，譬如話佢女主角有唐嫣啊，就唐嫣好出名噶， 當然 係啊。但我自己覺得戲係真係好睇，好有味道，同埋佢真係可以還原翻嗰一個年代嘅感覺。 做啲油頭啊，啲 係 咪？ 好正，多謝推介啊！好啦，十二點鐘先睇新聞報告，翻嚟有淑女關注組。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诚意送上祝福， 盼好风会常为你吹， 此际信手笑额钟声歌唱在校园里， 风送祝你健康愉快，充满活力情趣，放散卖掉，放散Joy through love and dance in feng shou fai wo ya Happy New Year！ 好啊， 有意永固， 友谊永固， 新年第一日见到大家， 新年进步， 身体健康， 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食得开心， 玩 得足够，玩得写意。屙得畅顺， 哇！呢句好重要， 呢句真系好啦。 屙系 A L L， 屙靓晒 啊！冇错， 屙得畅顺啊！ 好，咁我哋喺2024年嘅第一弹，即系我哋第一集同大家咧，就再同大家见面嘅就系我哋嘅。淑女关注组系啦， 关注大家嘅健康， 冇错冇错。咁当然啦，喺2023年大家都有留意到嘅就系，我哋都有咧就系密切咁样去关注紧嘅，就我哋有两位嘅朋友啦，包括嘅咧就系有马家姐 个小肚腩， 肚腩啦，系啦，已经成为大肚腩啦，恭喜晒。咁而另外嘅就 你唔好摸啦， 仲有就系小人妹啦， 激激综合症啦，同埋我嘅上榜计划啦， 多谢阿兰。 辛苦晒，辛苦晒， 系 啦。2024年嘅话，我哋会仍然希望继续咧，就系呢两个大嘅题目啦，都会系耐唔耐嘅话，同大家会继续关注嘅， 耐唔耐咁样掂一掂啦， 系啦，嗰啲仍然系要跟进，所谓嘅系啦，冇错。 咁啊，新年咧，我哋就系要設立一啲新嘅即係健康目標啦，唔知大家有冇咁嘅習慣嘅？ 有，我想講啊，我真係為自己定啊，因為我由琴日咧，我覺得真係第一日第一次我成功咗一日啦。我而家暫時嘅成功率 100%， 就我真係早睡早起。我琴日9点几就瞓，我今朝4点钟起身，我即刻冇嘢做，做啲咩？我即刻換衫沖涼，出去做咗個 gym。 哇！ 之後食咗兩次早餐先翻嚟。 哇！ 正 啊， 好好啊！ 我希望我 keep 到，我希望唔好只系得一个礼拜。 系， 但做到一日都好啊！有啲人做到一日就已经觉得可以讲一年噶啦， 当赢噶啦， 系啊，当赢噶啦，当做到。我冇话 系咯， 你改过自身，改过自身，唔好嬲， 唔准嬲， 大家。 开开心心是很重要的。 没错啦。 咁好可以提 你 啦。 咁你呢你有没有什么向自己 定立目標嘅。 promise 自己就係今年，我都唔知點講嘅，我口震啊！ 我都 係 啊， 係啊。 嗱，我講假話又即係 break 咗自己。 不嬲都 係 咁噶啦。 啊，係咩？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即係咁啦。 好哲學嘅一個話。 健康係 係啦，咁你都要講噶，你哋要為自己定有個目標 啊 嘛。 我諗就 少啲啲咁多，唔使好大嘅。 37寸。 都有啲挑战噶，都有少少。 你而家已 经 有 37嘅， 吓？ 有目标系好事，系啦。 寸进都系一个，都系一件好事，系咪？ 我 系 咁寸嘅啦，个标咗。 明嘅，系啊，边个唔系啫？ 咪 系咪先？ 都系向我寸进吧。好，嚟吧， 写低先。 好啊。 系好想冇写日子啊，佢冇写日子啊。 一月一号， 一月一号，2024年。 有啊， 系啊， 系啊。嗱，最紧要你身体健康啊。 年终同你算。 系啦， 逐个月同你计 好。 咁2024年啦，咁我哋就提出即系24个健康目标可以俾大家参考啦。 哇，非常好啊！24个 嘛，系咪？可以逐个睇下先。 好， 咁啊，第一个 即系一个月要做两个， 系啊， 24个嘛， 系啊，唔难嘅其实，系啊。咁啊，食呢个多啲圆形嘅食物啦， 圆形嘅食物即系长条形得。 啲饭都要搓埋圆， 少啲 搓 包装嘅， 圆形嘅，唔系 circle， 唔系 round， whole food 系啦，真系嘅食物， 即系少啲包装嘅，系啊，即系包括你嘅饭啊、粉啊、面啊、菜啊、生果啊、肉类啊，即系少啲加工嘅， 哦， 明唔明啊？ 即系苹果就食苹果， 系啦， 就唔好饮苹果汁。 唔好食蘋果乾， 系啊，圓形嘅食物，嗱呢個好容易啦，係咪？ 唔係咯， 唔係， 我覺得有啲難㗎， 有啲難 係啊。其實我有時我都會諗㗎，係咪真係你成日都唔會食一啲譬如可能加工嘅食物咧？ 嗯， 食加工食物好容易，係啦，食加工嘅食物好容易，但係食真嘅食物嘅其實真係 難啲， 你一定要自己煮。 冇錯， 啱唔啱？ 冇錯， 係咪啊？你喺出邊嘅已經係加工啦， 係啊。 但你落嗰啲汁醬，係 啦， 你落嗰啲汁醬可能都已經加工了， 已經加工啦，係咪？所以我哋難㗎，係 啊，咁 一嚟就俾我咁難，好難做。 我哋 可唔可以將呢個褪到24啊？圓形呢個褪到24， 得咁係好好。 但 係 應該係話呢一個嘅重 要 性係好緊要，係啦，呢個最重要， 係啊。 第四 ，OK， 繼續。 第二咧就係唔好飲咁多甜嘢啦，即係加咗 呢個做到，呢個做到， 嗯， 做到。 我有啲難， 點解啊？ 唔知啊，我中意飲，我中意飲有味嘅嘢。 我飲譬如話椰檸水、椰檸茶，我依家都唔落， 我都唔落糖， 全部唔落。 我呢啲就已經係，但係其實你有時都會想飲第二啲嘢咯。 我係咯，蜜糖得唔得咧？ 蜜糖都是糖嚟嘅， 所以都唔係咁好。 係咯，都唔得。 即係對於你嘅腸胃啊，對於你嘅即係喉嚨係好嘅，即係對免疫系統係好嘅。咁但係要記住，因為都係糖嘅成分。 係啊， 係咁你留意翻個份量，唔好咁多。 但係佢有圓形嘅食物嚟喎，算唔算啊？ 唔算係圓形嘅，蜜糖係。蜜糖 系 嘅， 系 啦，蜜糖系嘅。咁但系问题系， 因为都系甜，即系等于你生果都圆形嘅食物，咁你都系 有 果 糖， 有果糖 啊，即系你唔好食多咁样咯。 系 啊， 呢样嘢我都惊 地， 系啊。 一日几多杯蜜糖水可以？ 一日几多杯？你睇下嗰杯你落几多蜜糖咯。通常我哋就话一茶匙咯。因为 你问呢个问题系有问题嘅。是咪啊？即係如果你 我 唔想食咁多糖嘅嘢， 份量一茶匙咯，你都可以係咪？ 好啊。 咁你通常飲開一湯匙？如果你咁樣問嘅話，定係你通常飲開幾杯？ 我諗你唔止應該係咪啊？ 但佢唔中意食甜嘢啊嘛，家姐。 係。 我中意食甜嘢，好中意。 其實佢中意食甜品 控制 佢控制住唔喺你面前食。 唔係 ，no， 佢照食。 我睇 照飲 參加比賽，唔係參加嗰啲 party 嘅時候嘅話，佢係照食嘅。 係啊， 係啊。 參加咩 party？ 佢就話 有咩 party？ 你當睇我唔到咧。 有啊， 上次我哋食蛋糕啊，係咁食啦。 係啊，飲嗰啲紅色罐汽水嗰啲。 對啊， 你唔出聲冇人話你咩？ 好熱啊！ 你上個禮拜你參加紅參加 party 嘅話，都飲兩罐紅色汽水啦。 係啊， 一罐， 另外一罐帶翻屋企飲啊嘛。 哦，即係飲咗。 我已經戒咗飲汽水好耐啦，家姐。 汽水真係要戒， 真 係要戒。 好好啊，小楊妹。 上嗰啲社交平台睇咧，啲人煲乾個汽水嗰啲糖分，你就唔會飲噶啦。 係啊，好多人驚。 你有幾多粒糖？係好犀利啊！ 但係因為嗰個 party 啊嘛， 係嗰一日啫。 咁你話你一年飲嗰幾罐咁都算 OK 啦。咁 一年 係啊，咁佢話嗰一日啊嘛，佢講緊嗰一日啊嘛。 佢講緊舊年係啦，舊年年尾。我睇住佢都飲咗兩罐啦，算啦，你唔好同我做 啦。 兩罐啊 ，OK。 第三就係多啲喺屋企煮嘢食 啊， 呢個好緊要， 呢個好重要， 冇錯， 係啊，又可以發揮下自己啲廚藝之餘咧，可以煮。 咦，你得唔得㗎？蘭， 我正常嘅。因为我哋读书嘅时候要学点样煮嘢， 有人笑，有人笑， 系啊， 系 啊， 你读过书嘅原来 佢有噶，唔得佢一细个出嚟就教书咩？佢读完书先教书嘅，系 今年就未读过书， 因为佢教书多， 系啊，冇错，教开书系啦。第四咧就系瞓得好啲啊，即系个 quality 啊，系啊，即系你有时瞓嘅时间可能长，但系个 quality 唔得都系影响个睡眠质素。 呢度我都要搞搞。 呢个我都好想搞， 系啊，即系你有时可能瞓得夜，个睡眠时间已经唔够啦。咁系啊。 其实我有问问嗱，如果冇记错咧，有啲 supplement 叫 melatonin， 系食完系放 退黑激素， 系啦，喺呢角度。呢啲嘢， 因為 可唔可取咧？ 你唔可依賴一樣嘢咯，即係你當有時通常有啲jet lag 嘅人可能會用一用，咁有啲長期瞓唔著嘅話，就要睇下即係佢嗰個主要成因係乜嘢令到佢瞓唔著。有時可能佢瞓覺之前就去做好劇烈嘅運動，個腦已經好醒啦。咁你瞓覺之前就可以飲一啲咖啡因比較多嘅飲品，咁又會醒啦。 係 明白。 总之在日常的细节上面，即是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的话，你做好啲，做好少嘅啫，其实系，就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咯。 系啦， 好，瞓觉啦。 系啦，第五咧就系揾一样你中意做嘅活动啊，系啦，你去做，即系啊， 跳舞，我中意跳舞。 嗯，你少咗，但系2023年 你又知噶， 我梗系知， 因为年尾多忙多嘢做， 系啊， 但系又开心噶，多工作， 系即系生日即系中意做。家咁樣， 我有啊， 係啊，咁啊，馬家姐就上半2023年上半年就跑步啦，咁樣 有咩？ 有嘅， 上半年係有嘅， 係啦， 有跑步嘅， 有跑步嘅， 係啊， 佢證實到嘅。 之後你忘記咗啦， 跟住佢就太熱咁樣，有時間又安排唔到，咁啊， 又話落雨有一排，我記得日頭有講嘅。而家落 咁，其實佢真係可以去做到呢樣嘢嘅時間唔係好多啊， 所以咪上半年 啦。唔係，真係嘅。最熱嗰陣時咧，我試過跑跑下，你見到啲星星， 哇！ 咁 咪好危險， 咁咪好抵咯。朝頭早你可以見到星星，人哋 夜 晚先見到噶嘛。夜晚可以應該見到星星。 同埋我一路跑一路打喊路，咁我問嗰啲醫生 啊嘛， 就唔好啦， 就我驚嘅。 但係我真係驚你俾自己太多。 你當係行咯，即係唔好 行我有， 係啊， 行有一路有， 即係你可能你一日行開6000步嘅，你可以加到10000步。 哦，我依家出嚟行， 慢慢 你行咗好耐， 我知你行开，行走江湖多年， 我哋都有让路嘅。 你有让我？ 梗系有让路啦，我唔让路，你日子仲难过啊！ 得罪得罪， 成样成样，好继续。 咁咧第七咧就系坐少啲。 啊！呢個非常好， 係啊， 嗯， 呢個我真係坐得好多。 睇翻你嘅時間，一日可能坐10-8小時，唔算已經話少啦。 有 啲可以 諗過，如果我哋可以企喺度做節目，其實幾好啊！ 係你可以企， 嚇，係咪先？即係3小時，你諗下，你可以企喺度做節目嘅話，唔錯嘅。我擘大呢個比先，好嘅，好。 因為有啲公司係個即係嗰個台， 我哋有啲同事都係咁嘅，嗰啲台係可以整翻高嘅，係 啊， 企喺度打。 冇錯，即係尤其是你食完飯嘅時候就可以企下咯， 係啊。呢個我呢個易做喎， 係啊 ，OK 嘅， 好。 咁第sorry， 頭先係 第 六， 頭先 係 第 七， 第七 係啦， 唔係而家第 係啱嘅，而家第七，頭先係第六，講錯咗。咁咧就係要俾多啲時間去自己叫做 me time， 即係對自己好啲，即係唔好成日 獨處多啲嘅時間。 白忙係啦， 我已經好多噶啦。都仲要幾多位置夠啊？ 你會唔會辛苦啊？ 自己照顧自己。 OK， never enough。 幾多位置夠啊？ 即係你覺得係有 take care 自己，你做一啲做自己中意嘅嘢，有時間去做呢樣嘢嘅，呢個好重要，係啦。咁第八啦，就多一啲户外嘅活動， 有啊， 就唔好成日坐喺屋企喺個睇電視啊，上網 行商場算唔算係啊？唔算係咪？ 即係你個户外活動係 商場，係市集。 你吸收多一啲新鮮嘅空氣， 即係 原來曬下少少太陽， 係啦，冇錯，吸收維他命 D 可以幫助鈣質嘅吸收， 好。仲有 今日去到第九啦，就唔好成日對住個電話啊、電腦啊嗰啲咁樣，係啦。咁 我哋已經少噶啦，有啲人仲多啊。 你而家都對住個電屏、電視熒屏啦，係咪？ 我喺呢度喎， 係啊， 佢對住我喎，唔係我對佢喎。 咁呢個又真係唔關馬家姐事， 係咯。我 即係講到翻屋企嘅時候啊，即係而家好多時間你唔 睇電視，我望佢啊，眼都唔望。 唔 係， 但係我都多 要唞下個唞下隻眼。 係啊，我都多㗎， 同意。 係啊，咁第十咧就係即係可以meditation 啊。系啊， 今日先做嘅， 非常好啊！ 今朝做， 系啊， 系 系啊，即系 其 实 好快嘅啫，十分钟、十五分钟，你朝头早做啦，冥想， 冥想， 为自己今朝早你要做啲咩，或者你今日你想点样嘅话咧，你 去静低谂一谂，非常好啊， 嗯， 系啊，咁啊，即系少啲食一啲快餐啦，我哋叫 你嗰张纸唔好。指住我， 我冇啊，我系向住空气指啫。 咁即系我哋食慢餐， 系食慢啲就系好嘅。咁快餐即系讲紧我哋煎炸嘅食物啦，系啊。咁啊，第十二啦，就系咧话有啲去减肥啊，一啲要跟一啲我哋讲嘅dieting 冇惊冇惊，继续讲， 就唔好啦，即系唔好极端去减肥， 系啊，冇用噶嗰啲嘢， 系啊 系啊 系啊，即系慢慢去减， 通通 最大 声 系呢一点啊，最做到呢一样嘢啦，2024年就做呢一个就够， 呢个可以， 佢上年都有做到， 唔到你 就做呢个，马家姐， 人哋检点叫你，你仍然 我话请你留意第十二点， 佢上年系 死守呢 点 啊！ 因为我系讲紧，即系话你唔好唔食早餐就去减肥，唔好搞啲即系好即系好极端嘅系减肥方法。 唔系佢 觉 得呢个已经好极端啦，即系每一个礼拜系翻嚟要报告俾你知道佢食咗啲乜嘢啦，系咪？佢讲大话又唔系， 唔俾我食成碟焗猪扒饭，咪又知啦？ 又要度嘅，度个肥， 五啊几蚊焗猪扒饭唔俾我食晒， 系啊。几 成记咗成年啦佢，佢今日终于忍唔住啊！ 佢觉得好极端。 好，第十三，我哋咧就要去买，即系你喺屋企煮餸嘅时候，你亦都要去买多啲菜啦。 啊，呢个好易啫， 系啊， 系 嘅， 咪就咯。 咁啊，十四咧就系即系我哋用嘅嘢咧，都系即系拣一啲比较好啲噶啦。即系你譬如喺屋企有时用即系用多啲天然嘅嘢啦。我哋讲系啊，即系有 啲噶。 系又即系唔一定话 食嘢方面啊， 食嘢用嘅嘢啊，即 系衫裤鞋袜啊， 系 都要 organic， 系啊， 唔一定系 organic 啊，唔系佢啲棉花系有 organic 嘅， 我明，但系哇咁都好贵喎， 唔系我系讲紧即系健康啲，即系譬如有时你可能会用啲杀虫水，咁你杀虫水嘅选择又会好啲嘅嗰啲咁样， 呢个 OK， 系啊， 嗯。 十五呢就是加多啲即係健康嘅食材去你個飲食嗰度。 例如 咁啊，上年啊馬家姐係飲多咗水，菜同埋生果係食得足夠嘅。咁呢個佢上年已經達成咗㗎啦。 好好啊，第二個你可以做到嘅嘢喺24项裏面。 十二同十五。 非常好啊。 好，繼續努力啊。 OK。 非常好 啊。 多謝。 至少唔使話一樣都冇嘛。 係啊。 有返啲成功感。 好難搞。 好难堪啊！ 好， 咁啊十六啦，就唔好饮咁多酒啦，酒后乱性系啦， 亦都唔好揸车。 当然啦，呢个一定唔得嘅， 唔可以。 系啊， 系啊。 咁啊，同埋即系饮完，即系饮得太多酒嘅时候，当然我哋讲就系个 empty calories 啊，系啦，即系你就会增磅啦，咁啊，所以都要留意。 真 系 好肥噶， 系啊，系啊， 系啊，我就见到咁样嘅话， 一杯酒啊，即系100卡路里啊，可以系啦。咁第十七咧就係即係多啲同即係朋友即係 be present 啊，就唔好成 absent。 係啦，冇錯。 我冇乜朋友。 係 啦，我冇乜朋友。 be present， 你有好多嘅，你唔當佢係朋友啫。 一兩個啦 啫， 總會有嘅。 有好多嘅， 我哋會當你係朋友嘅嘛。係 啊， 冇 錯，我哋會睇住你。 係啊， 係啊。OK， 十八咧就係要放下假啦。 耶， 好重要㗎。 我已經同阿莎拉姐有個。 有个 默契，冇错， 佢好啊， 我系谂住一齐放， 啊好好啊， 冇错，谂住一齐放， 靠你啦， 系啊， 掂嘅杨妹， 我哋谂啫， 死守风骚发户人啦，交俾我啦， 好，一样咁啊，系啊， 绝对冇问题。咁啊，十九咧就系揾一样自己中意嘢去学或者去做， 啊呢个好好啊， 系啊，即系或者你中意煮嘢食嘅，你就去学煮嘢食， 即 系 生做陶瓷， 冇错啦， 专注一样嘢， 系啦，咁啊二十。就唔好讲一啲负面嘅说话，同埋做系啦。 我同阿沙拉算少， 系啊，即系要系啊，要正能量。 系啊， 系啦， 我哋充满 影响身边嘅人都系正能量。 系啊， 系啊， 因 为 你 做得好好， 系啊， 系啊，冇错啊， 千祈唔好发脾气啊。 系啊， 我就。 我覺得佢冇心話你嘅， 佢肯定口水龍外啊，慘嘢做啊，你睇下， 喂，呢啲唔係口水啊，聖水嚟㗎， 聖水係 2024年嘅祝福嚟 嘅祝福，好，我哋快少少啦。去到21咧，就係、是定期 對 你嘅身體做 body check 啦，即係知道自己嘅即係身體情況。咁啊，22咧就係即係都要即係、就是、愛護你的牙齒， 好緊要。 係啊， 呢、 這 個 第一牙齒真係好緊要啊！有好多病其實係從你嗰啲牙齒嗰度， 口腔嘅健康都係非常重要嘅。 知道。 咁啊，23啦，就係咧，我哋即係堅持食一個。健康均衡的飲食的時候呢、都是要堅持到的。是啦。 所以堅持到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持之以恆。 冇錯啦。即 係好叻喎呢個四字詞語但為什麼你識講 唔係佢有做到嘅，起碼佢飲得夠水，佢每次 report 嘅時候，佢水足夠、生果足夠、菜足夠，我見到呢行我已經好欣慰。 你都好好啊，係 啊， 個門檻好低 ，set 其實係 copy and paste。 啊 no。 咁 但係做唔係， 都要對自己嘅身體負責任啊嘛， 呢樣 啱 嘅， 千祈唔可以。 我都有，我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嘅，就我飲水咯。我飲水我就有一排就狂飲， 狂飲 係 啊！你 我就覺得 係 有人啊，貪靚啊，買咗個兩公升嘅壺啊， 我 睇死佢唔得 噶，係啊， 係咩？ 話你又唔得， 我冇話咩。OK， 繼續。 最後一個 係 咪？ 係啦，最後24啦，就係咧有一個健康嘅體重啦，係啦，即係正常嘅體重。咁如果過瘦嘅就可以增少少磅， 係咪跟 BMI 就？就滿足啦。 BMI 或者係睇翻嗰個脂肪同埋肌肉嘅比例，其實都係準嘅。度下你條腰圍啊嗰啲都可以嘅，即係過重嗰啲就可以即係適量地減下磅咁樣咯。 幾好啊！ 係啊，即 係我哋有24節氣， 係啊， 我哋又有24個，希望喺2024年大家都能夠做到嘅，對自己嘅健康 同埋都唔好難嘅，我覺得係 啊， 都做到嘅， 都做到嘅。起碼做咗兩 個 啦， 你做咗幾多個？ 我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非常好。咁我哋希望由祝你關注組開始，係大家都要關注大家嘅健康嚇， 健康嘅2024 年開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视障人士前日喺炮台山港铁站外被抢去财物，警方调查之后，寻日拘捕一名持俗称行街子嘅26岁蒙古籍男子。警方话，涉案男子涉嫌假扮搀扶受害人，趁机抢走对方嘅斜孭袋，包括受害人嘅身份证同电话等财物。随着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过后，凌晨在尖沙咀和旺角的跨境直通巴士站有大批旅客候车，一度有几百人排队。港粤直通巴士协会秘书长张建平表示，昨日各跨境直通巴营办商已经增加车辆的数目，但是由于乘客数目超出预期，加上尖沙咀一带封路，皇岗口岸车流量亦都大增，造成挤塞，令到行车时间大增，以致未能够疏导乘客。他表示，人流集中在凌晨时分，而皇岗口岸同一时间亦有大量私家车等候通关，令到直通巴原本大约45分钟的车程变成要2至3个钟头， 根本冇办法按时返回站头。他说将会向政府建议，日后可否研究在一些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设立临时站点及设立直通巴专道，以便加快接载乘客。沙头角今日起第二阶段开放，每日最多1000名游客可以在申请禁区证后到访，除了中英街的整个沙头角边境禁区，每日名额包括700名旅行团旅客及300名个人旅客。早上陆续有旅行团进入禁区范围游览，包括导游工会会员，他们说是前来熟习环境。有带团导游表示，以往沙头角第一期开放，团友只可以到访码头一带，随着进一步开放，旅客可多了了解，旅客可多了解代表着以往区内风貌的新楼街。沙头角故事馆馆长居民李先生表示，有沙头角邻近中英街，沙头角邻近中英街，不过以往封闭时间太长，具有神秘感，可以由居民及导赏团带领了解中英街等背后故事。亦有居民表示，政府投放资源翻新社区，可以吸引旅客，而沙头角有客家口味的食品，例如炆猪肉、茶果等别具特色。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为纪念中朝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朝鲜中央广播电台报道，金正恩表示，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朝中亲事之年符合按时代要求，将传统亲事合作关系进一步升华发展的两国人民共同期待及愿望。他说，朝中将更紧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交流往来及巩固合作，为守护地区与世界和平进一步携手展开斗争。习近平表示，中朝双方不断发展推动双边关系，守护两国共同利益与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党与政府始终一贯站在战略及长期高角度看待中朝关系，捍卫并巩固发展传统中朝亲善合作，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油麻地海宏道有路陷，咁现时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较早前九龙城嘅爆水管咧就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贾炳达道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唔该，我想揾陈生啊。 系，不过唔好意思，我讲紧电话，你坐一坐先啦。 你俾你个电话我啊。 咩话？ 我话俾你个电话我啊。喂，阿陈生而家唔得闲啊，迟先打嚟啦，拜拜。 你做咩收我线啊？嗰啲我讲紧噶。 我想问啊，你做一日大约揾几多钱啊？ 问你做乜嘢先？唔定噶。 咁最多嗰次咧？ 最多嗰次，我介绍一个客就200万，嗰日有三个人嚟咗，足足有60万，犀利又怪。 60万啊？啊，呢度100万，如果你帮我揾到合适嘅女仔，呢100万就系你噶啦。笑咩啫？100万啫嘛。 嗱，你咁疏爽，一切就好倾啦。 咪咪住。 你又富人唔好啦啩？ 唔系，我只系想话俾你听。我是一个使得起钱，但同一时间我都是相当有要求的人。如果你找不到啱我的，咁样100万攞翻嚟啊，唔好意思啊。 当然当然，请坐请坐。系咧，贵姓啊？饮啲乜嘢嘢啊？ 啊，小姓陈，唔系小姓郑，唔饮嘢。你叫我郑经理啊？ 唔咩话？你话 唔饮嘢啊？ 哦 ，OK。 名姓 就经理，阿饮嘢地下经理啊，高尚职业啊。 你做咩事啊？你呢、這个傻傻地咁啊，错。经理只系我个名 字、哦， 我本身唔使做嘢噶啦， 哦、 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因为我老豆啊，我老豆大把钱， 哦、 不过佢话、哦、如果我唔喺今年之内结婚咧，佢就会将所有嘅遗产俾晒我细佬，咁所以 明晒明晒。阿、啊、请问郑生有啲乜嘢嘅 requirement 咧？ 嗱 ，requirement 你听住啦，好简单嘅啫，其实一啲都唔长嘅。我要揾一个女仔，眼大大嘴细细，鼻高高，头发长长，飞飞地，系颜色嘅眼珠啦，5尺4寸半，体重咧就95磅以下，笑起上嚟咧要见晒前面嗰8隻牙，最紧要系冇口臭、冇体臭、冇皮肤病、冇新冠肺炎，识讲3种语言，当中包括 Espanol 即系西班牙文啦，识得玩起码2种乐器，识得吹，爵士风系最好嘅。上围唔好细过33，下围唔好大过36，唔可以八字脚坐喺度，唔可以叫嘅。我讲笑话，佢要笑啦；我有嘢讲，佢要收声啦。人哋面前无论我讲啲咩咧，佢都话知道啦。我估咗净系同我揼骨啦，仲有咧就 阵，我记得噶。不过我有几个 point 唔记得，你再 讲 一次。唔系你再 讲 一次。 唉，总之你听住啦，我就话我要揾一个女仔，你 mark 低佢啦，好唔好？你 mark 低佢先啦。 知啦，知啦， 你真系知嘛？ 知。 好攰啊！ 陈丽姐，你头先讲。嘅条件咧，我惊我未必揾到人俾嚟。 放心啦，开讲又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嘛。边个女仔如果俾我睇啱嘅，佢就可以有现金1000万做见面礼，加埋香港九龙新界任拣佢一个单位啦，买俾佢揸手啦。 啊，揸手就唔系揸就我啦。嗱，哇，呢个人咧真系傻傻地咯，咁笋嘅盘，梗系介绍翻俾自己人啦。阿德。我突然间咧谂起一个好啱你嘅人， 真 系，我即刻打电话俾佢。 系，快啲啊，快啲啊！ 哦， 哎呀，你呢个办公室啊，又黑又暗啊，点坐啊？我都系啊，翻自己嗰架豪华边嘅车度坐啦。 OK， 得、okay, 你到咗咧，佢到咗咧，打电话俾我啦。 一于咁啊！ 哥啊，究竟嗰个人系咪吹水噶？边、有人会一见面嘅话俾成千万人哋噶？佢俾咗10万你、啊。 嗱，你数下呢度真系10万，多咗2张1000蚊，佢唔知 道。你计2张1000蚊， 放心啦， 埋佢啦。 到时咧，梗系叫佢过晒啲钱落户口，先同佢拍拖啦。阿哥唔会呃你噶。 咪住，系咪又肥又丑嗰啲啊 ？No no no， 啱啱相反。同我样差唔多， 你个样差唔多， 成个机 整啃啊咁，机就古巨基啊， 唔系啊， 宋仲基 系啊，宋仲基啊，嗱嗱嗱，阿哥话你知，总之咧，如果你嫁到俾佢咧，我啊同你真系呕逼你对脚都唔使惊， 就算是郑中基我都杀啦，我冇你咁问钱啊，不如打俾你只脚算啦。 喂，讲啊，小姐，你咪当帮下我咯，嗱，你都知我啦，开咗呢间印度德信 house 之后咧，一直都系亏本噶。 你梗系啦，你睇下你本嘢啊，你介绍埋嗰啲扒俾人哋嘅，你开扒房差唔多。 唉，我今次唔系要你出马咯，哎，到啦到啦，记得尽量放电。电 喂喂喂喂，放电我唔识噶，你自己电吓、啊，你电佢咪一样。 啊，唔好玩我啦， 我放你电。 加油！ 哎呀， Hello， Mr. 经理 Jam， 我要介绍俾你嘅女仔嚟咗啦，嗱，佢叫做 Mimi， 直情靓过金界港姐。 Hi， 坐啊。 Hi。 我揀人嘅条件你知道㗎啦、 啊、我唔知喎、 啊。喂佢冇同你讲嘅咩 冇啊。 一时唔记得添。 唔紧要啦咁、麻烦㗎你哋。等我再讲一次啦、听住啦、有冇纸笔啊攞出嚟抄低啦。 好。 我要搵一个女仔眼大大嘴细细鼻长长头发长长鼻高高非非四色嘅眼珠五尺四寸半体重呢要95磅以下笑起上嚟要见晒前面八只牙冇口臭冇体臭冇皮肤病冇新冠肺炎识起码讲三种语言当中包括 Espanol 即西班牙文识得玩两种乐器起码要识吹石时风啦上围唔可以细过33行围唔可以大过36行路唔可以八字脚坐喺度唔可以叫脚我讲笑话佢要笑我有嘢讲佢要收声人面前无论我讲啲咩佢都话知道我攰咗就要同我搭骨重有咧就 得明白唔好意思啊我抄唔贴啊但我想录低你咁啊集咁多次 好烦啊你哋 三二一嚟讲 快啲啦 嚟听多次。我要找一个女仔啊大大嘴细嘴细细鼻高高头发长长飞飞地色牙珠哎呀我唔讲啦早知你 冇问题啊不过其实我都有个要求㗎噃。 冇问题啊你讲嚟听下。 OK, 嗱第时呢边个要做咗我个老公嘅话呢一定要奉行以下嘅呢一种讲法㗎。我老婆绝对唔会有错如果发现我老婆有错一定系我搞错。如果我冇搞错一定系我先做错先至累到老婆做错。如果我冇做错嘅话的确系佢自己嘅错只要佢唔认错佢就冇错。如果老婆唔认错我仲坚持佢有错咁就系我嘅错。总之老婆绝对系唔会有错嘅呢句说话系绝对唔会错嘅，而家你讲翻一次俾我听。 吓、 唔紧要啦，你咩 as b 讲啊，你用西班牙话。 阿妹， 你话你要识西班牙话啊嘛？ 我话要个女仔识讲西班牙话，其实我唔识噶。好，我就咁从我哋头先嘅对话已经 feel 到，你就系我要揾个女仔。 吓？ 唔怕老实同你讲，我未你间公司之前去过无数咁多个介绍所，个个女仔一听到我有钱，个个都阿谀奉承当我皇帝咁拜，只有你系视钱财如粪土，真系万中无一个好女仔。阿陈生，陈生呢个女仔我啱啊，就佢啦。 但系我哋好有要求嘅，起码加3000万。 冇所谓，加多几个零都唔系问题。 阿妹，今次咧即系打跛脚都唔休。 By the way， 头先你叫错咗我个名，叫 Mini。你叫我做咪咪咪咪唔系我咪咪系你嘅女朋友。 By the way， 阿 Mini 小姐又好啦，咪咪小姐又好啊。 我系 Mini。 阿 Mini 小姐，我架车个同司机咧出面等紧噶啦，帮我哋而家去法国食晚餐好唔好？ 啊，你意思系法国餐厅 ？No， 系法国嗰个法国啊！我个私人飞机咧而家喺机场等紧我哋噶啦 ，Let's go 啦。 我都想去啊！ 阿陈生啊，你知唔知咩叫电灯胆啊？嗱呢度100万啦，唔好 air 啦，你攞去食个够啦。 我数紧啊，好嘢，咁你食得开心啲啦，唔使挂住我噶，好嘢，新一年特别开心 ，Happy New Year！ 阿哥， 点仲听嘅风骚派云啦，今日继续一个假期嚟嘅，一月一号点样度过今日嘅愉快的假期呢？各位同学仔 吓， 你讲先啦， 我讲先啦，我今日咧就 剪头发， 唔系 你去剪头发， 佢去剪头 髮，你唔好成，佢又攞翻我头先讲 嘅， 啊系，对唔住， 两件事嚟噶 ，sorry， 嗰个一个游客偶然嘅一个遭遇啫，系、啊，其实好正经噶，我哋当日我哋啲话题都正经，系讲咧打小蜜蜂啊，系啊。因为咧嗰阵时嗰个地方咧有好多嗰啲门口摆嗰啲机咧系有啲好多蜜蜂仔飞嚟飞咁，讲打小蜜蜂咯，系啊，咁个因为你 好两小无猜啊呢话题， 系啊，因嗰阵时电脑游戏，系啊 ，OK 好， 好 嘛， 好，喂，咁啊，莫家其实今日咧会有一个小小嘅聚会咁咯， 系 我哋庆祝琴日，系因为屋企人生日咁咯，系 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几位同学仔，你哋继续玩得开心啲咯，有咩安排啊？行街玩喎，系咪啊？ 我想住唔知道啊，或者会啊， 去猎奇， 趁唔系太多人，系咪啊？因为今日一定啦，系咪啊？我谂都应该条街， 尖沙咀可能都冇乜人， 冇错， 有一成啊， 晏啲， 好难讲， 晏啲就会出，点解啊？ 好多游客， 真的吗？ 系， 我真唔知啦喂， 睇下点啦，你哋咧，你两位咧， 我要准备明天嘅功课， 哦， 准备又要教书啦今日， 哦， 太好啦， 今日开始 今日 书 啦， 你唔系要上堂咩？ 今晚 系咯， 唔使住我。因為老師都放假， 哦、 但我係一個盡責嘅老師，我就唔可以俾我啲學生放假，所以今日一翻係咯，一翻嚟就 咁唔係一個盡責老師， 盡責嘅老師有時都俾佢休息 下噶嘛。 因為你自己去咗十幾日旅行， 係啊， 係 啊。 唔係咁都放咗成兩個禮拜假啦，佢哋。 好，咁用西班牙話同我哋祝福大家有一個開心嘅2024年啦。 Feliz Año Nuevo， Happy New Year， 係， 誒記得喎 ，Feliz。Feliz Año Nuevo. Feliz Año Nuevo. Adiós. Happy New Year. Adiós. 听日10点再见。拜拜。 再见。Yourself.